民眾就業自由。馬克爾說不會強制要求民眾打針，因為國民很願意接種疫苗。海地臨時總理約瑟夫向美國和聯合國要求，就總統莫伊茲遇食身亡後社會陷入騷亂，派駐部隊到當地，以確保首都太子港機場、主要港口等大型基建運作安全。但是有關建議遇到反對派、退休軍人和平民等多方反對。路透社引述海地有民眾說，不希望由其他國家強加管治海地。代表退休士兵的海地軍事協會批評約瑟夫要求外國派部隊干預當地的管治是恥辱，也有民間團體呼籲以海地主導的方式解決當地危機。太子港主要街道在當地星期二大致回復平靜，但仍然有黑幫領袖呼籲民眾上街示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是天晴酷热，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78点，跌184点，成交金额3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4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24点，跌64点。部分互约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8.5升3元，美团系284.4跌咗10.4，药明生物141.3升10元，盈富基金28.3跌1.8，阿里巴巴205.2冇升跌，比亚迪股份220元跌咗14.2，加科斯系21.8。跌咗1.25，京东集团295.8升4.8，中国平安70.2跌咗1.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733，瑞士法郎8.455，澳元系5.794，加元6.211，新西兰元5.436，欧元系9.15。每百日元兑港元7.0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3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646点，跌咗71点。港金现价报16,74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29美元，卖出1,80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咧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葵涌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世贸中心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屈臣道。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

热啦，酷热嘅天气警告生效吓，三水都几温，相对湿度72%。我梁启章，早晨。 啊，酷热。 今日星期三，我系周中强。 叫咩周中啊？一个礼拜中间 啦，中间啦嘛。今日系最难过噶、 我都觉得系啊，只要过星期三咧，就好似 有啲又直流啦，系啦吓， 正。 咁啊，其实冇乜难唔难过嘅，每日搵啲嘢做下啦，听下呢一个 Radio Two 系最好噶啦吓。 因为唔系我讲嘅，系好多打工仔咧就话选嘅、选出嚟嘅就系话一个星期里面嘅话咧，究竟星期一啦，星期一就一定系最难过啦，因为你啱啱诶即系放完假嘛。但系礼拜三嘅话，其实都系好辛苦，因为你之前你已经挨咗两日啦。不過唔緊要，今日之後嘅話咧，就仲去咁噏聲。 跟住禮拜尾啦，正 禮拜五啊，最 Happy Friday 啦嚇， 係啦。 不過每天跟住風騷範圍一樣係開心心。好，10:15啊！今日天氣酷熱嘅，日間部分時間有驟雨，吹微風，未來數天仍然酷熱，星期週末有驟雨。由而家到晏晝1:00，喺風騷範圍，有我哋三個陪住你，帶嚟有呢一首《Summer of Love》。 Well, Monday morning out of bed, I drag a comb across my head. Heard whispers from the avenue saying, come on kid, take a day off school. The things you do when you are young. Candy came and turned me on with the Beatles revolution song. Had a smoke and shared a joke. Said we'd drive down to the coast. 就 Summer of Love 開始今日嘅風騷範圍啦，咁樣咁我有時咧中意睇啲討論區，因為裏邊有時提到啲情況咧，彷彿就係發生我哋鄰居啊，即、就、係、是、我哋身邊，因為好多係日常生活啦，啲人就遇到啦嚇。咁跟住問下啲網民啊，其實咧我可唔可以咁咧咁樣？咁啊有一個討論區上面嘅發文咧，就首先咧就唔係笑人啦，因為咧呢一樣嘢咧，佢就好唔開心啊，即係對於嗰、那個 佢驚你唔開心啊， 係我驚你唔開心。 不如我覺得佢講呢句説話 好小心啊， 係別有用心， 即係我 好多心、啊， 我太敏感啦， 因為有四個字叫對號入座啊嘛，我驚你對號入座啊， 對咗啦， 係啦，我就要講咗先，唔係即係同埋除你之外，我相信咧，即係我相信可能你都覺得係、都市人。一定唔會淨係得你咯，即係好多人可能都會有同樣地一個叫中央肥胖嘅問題，咁、所以咧呢個發生喺一個咧有肚腩嘅男士身上，咁其實佢個感受就唔開心嘅，佢就問翻啲網民：我可唔可以去平機會投訴？咁咩事咧？就話有一日咁啊翻工啦嚇，咁佢最後一個跑入 lift 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即係個 lift 門未閂，咁啊撲哎入到去，咦 very good。啱啱企喺最出近门口，最出嗰度，咁啊好揿咯，闩门闩门唔闩，一路都唔闩，一路都唔闩。咁跟住咧，佢第一个感觉坏 lift， 哎呀咁黑仔嘅。突然之间佢听到另外有一个同事喺后边嗌：缩你个肚腩啦！咁样，佢一缩 语气就系咁衰啊！ 咁得唔得啊？部 lift 一缩咗之后就闩到门， 就闩到门啦。 咁冇得告喎， 系啦， 如果我系平机会嘅判， 即系当时佢嘅感觉系好，第一好尴尬啦，第二觉得喂，你而家咪笑我先咁样， 唔系笑你， 系 系真系要咁。因为其实到最后尾，你要谂下嘅就，你真系缩咗个肚之后，你就可以闩到个 lift。 即系个问题真系个肚腩度， 我唔系歧视你个肚腩大嘛。 个 sensor 喺个电梯门嗰度。你突咗出嚟、 啊，不如咁啊！我都冇呢一个，我就唔知道。但系如果你有咧， 你会点咧？ 即系如果有一日，我同你啦， 假设性嘅问题，我唔想答。 啊，咁都唔系假设嘅，你有机会会遇到噶，因为 我明白啊，其实好尴尬。 你会唔会尴尬啊？你会唔会觉得人哋歧视你啊？我真心问你， 我唔会觉得歧视，因为咧，其实咧，最后冲入 lift 嗰个真系好尴尬。你谂下。如果面向里面有尴尬，即系个头谂顶住之后， 好少面向里边 嘅。你冲入去啊嘛， 你好明显而家咁样嘅体位，应该就唔系向里面啦，就系应该你嘅身体系向出边， 即系褪入去， 闩唔到嘛。 褪我知， 如果你个头系向里面嘅，又点会令到嗰个 sensor 闩唔到？ 除非佢 pad 好大咯。 即係我轉 咁，佢就唔會叫佢縮肚腩啦。係 啦，收個 攞 油 噶嘛。 嗱，如果我真係咁樣樣咧，喂，你真係阻住地球轉， 人哋真係 阻住電梯上 啊，係啊， 係啊，咁咪冇尷尬，喂，抵死咯！我真係覺得係啊，咁咪自己縮起佢咯，縮咁咪縮縮，唔係行出去咯。 唔知啦，即係嗰個發明嗰個就覺得你有冇針到我身形先咁樣，但 係 冇辦法，因為你真係個肚腩令到嗰個 sensor 唔喐啊嘛。 係啊， 除非咁咯，你可以即係好吹毛求疵話，點解你唔可以話？褪入少少咯，咁我冇咁难受啦，因为你只系叫我褪入少少。 唔会噶，好难搞噶呢啲嘢，通常里面啲人唔喐噶。 我谂都唔会叫话系褪入少少， 系出边嗰个人啊。 系啊，栋门闩唔到啊嘛，而家 哦，即系唔好针对佢个， 唔好针对肚腩，你可唔可以话 系成个人移入少少？如果佢可以嘅话，就已经做咗啦。 系啦， 系咪？咁啊，真系系个肚腩类似啊嘛。 系啊， 咁佢唔系针对佢个肚腩。 呢个咧就系跑马嗰啲赢个马鼻，佢就啱嗰个点个肚腩嗰 个系啦，最尖。 个督系个肚腩督嗰度出咗少少， 不过其实有时譬如话你搭 lift 嘅话系会有咁嘅情况嘅，咁我觉得系尴尬在于嘅就系你系最后尾入嗰个咧，我觉得系好大压力嘅， 超大啊！大 佬，我都试过有一次，其实我都会惹嚟一啲自己唔系好开心嘅感觉啦，就系、是、又系咁啦，成到 lift 咧已经基本上系满晒人噶啦，我觉得系衰嘅，我觉得自己细粒，咁我觉得我应该摄埋落去都应该冇事嘅， 点知 结果 一入到去嘅时候咧就。 叮叮 叮叮，系都唔散，咁所有嘅人咧已经 feel 到咧啲眼角四方八面都射埋嚟， 秒嘴啦， 走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又谂，唔系嘅，应该可能唔知有啲咩嘢，可能啲袋啊， 即系褪一褪就得噶啦， 系啦，褪一褪或者系咧，大家挪移啊， 乾坤打挪移， 挪移一个位， 应该都得嘅， 啱嘅机， 果然真系，唔知有个一个就诶，挫一挫佢啦，即系明唔明啊？ 系，我知， 你蹬一蹬佢， 旧式就得， 好似再拨一拨佢嘅话咧，佢真系闩到， 系 啦，咁啊，即系闩埋之后，咁跟住一路上去嗰阵时候咧，就有人喺度咧窃窃私语啦，喺度讲嘅就系话，好彩闩到啫，闩唔到嘅话咧，就俾佢 鎖住曬啊，咁樣咯。 呢個真係特登講俾你聽。 咁呢啲你特登講俾你聽， 即係講俾我聽啦。咁但係我又覺得我亦都冇反駁嘅地方，因為我真係最後尾嗰個人 啊，戀戀不捨，係啊， 係啊，咁樣咯。咁我就諗緊嘅就係，其實會唔會係咁？跟住我就會諗緊啦。其實係會唔會真係我自己重嘅問題咧？ 其实唔系，你就系、是、骆驼背上嗰根稻草咯。 系啊， 边个、 啊、 就算系好轻嘅人， 我好舒服。 好轻嘅人， 舒唔舒服啊？ 去到嗰个位置，可能都会 do 噶。 系啊， 但系我又明嘅，即系可能，譬如而家听紧收音机话，喂，咁你咪下一步咯。喂，有啲 lift 真系细都等唔到噶。你知唔知有啲人系绝望到咧？你哋有冇试过？系要搭咗上去先噶。 试过， 即系搭反方向。你明唔明我讲咩？ 知道， 系搭唔到噶。 餐厅、 餐厅、酒楼， 系啊，赶翻工 哇！啊、真系， 你一定要跑上去顶楼嗰度，就最安全。系、咪真系啊？又或者你九楼会自己行落去、最安全。你无谓等，系啊，步步都系咁样样。 你讲紧嘅，譬如可能嘅就系你明明见到部 lift 上咗去，其实想咗落去嘅，系咪啊？但系佢一死都要上啊！你有冇发觉就系你永远要落嘅时候，啲 lift 就系上。 系啊。 是不是 Murphy's Law 嚟噶？呢、這、一个系系咪啊？你唔知点解就系你又会觉得你自己排嗰条队去揿钱嘅话，永远嗰条队都系最长。 系啊， 前面硬系有个人度， 人哋快啲嘅嗬。 佢仲要笃嚟笃去，笃嚟笃去。 你嗰条队总有啲人咧蠢啲嘅嗬。 跟住咧， 张纸仔出咗嚟，你谂住收工啦，佢又喺个袋嗰度炒，又嚟炒一张纸，真系想抌咗佢。系啊，但系你讲电梯咧，有啲电梯我都觉得好老土啊、电梯。门通常是平排的、有些高级的写字楼就缩着去的、即是一格格譬如说五格哪个电梯着就叮咁样 没错没错 那么站在中间那么真是叮咁啊跑过去啦，点解一学冇有三？ 好似玩游戏咁， 系 跑得太慢啦，你系嘛？ 系啊， 即系埋到佢就删咗啦。 系啊，因为太大，同埋有时佢开咗你睇唔到嘅，你企中间梗系咁样压住。 你净系听得叮，你就跑过啦， 跑啦， 又删 又 删。 我都试过有一次咧，就去一间新嘅办公室， 系 完全唔知道嗰个电梯系点操作。你有冇试过？ 最憎嗰啲电梯。 第一次嗰阵，我记得就 系就走廊门口嗰度拣几多楼啊嘛。 乜乜讲咁，跟住我系第一次去嘅时候咧，我系一路总之佢就系点样都好嘅话，我上唔到嗰一层。 系啊， 跟住到最后尾嘅时候咧，我就唯有要打电话嘅，就系俾办公室人话俾佢听。 接你， 究竟你嘅电梯系点 用 噶？ 哇，真系好猛啊！ 咁其实咧就系、是、正如头先咧阿小强所讲嘅，就系、是、个电梯咧，我谂而家啲人就会好熟习啦。但系啱啱嘅时候咧，系完全冇指示啦。佢 suppose 每一个人嘅话咧，都好似识得去揿 嘅。系啦 ，suppose 我哋去揿普通嘅电梯嘅就系你揿上或者落嘅啫嘛。佢到嘅话开，咁你咪就系自己选择嘅楼层咯。但是这一种就不是的嘛，你是基本上就是在你按它的时候，它已经是要按究竟是几多楼 了。 因为入了它就不理你的嘛。 是啦，其实你就只不过是按了它，就你以为它就已经来了，一路都不理，一路都不理。来了的话入了去它也都不 删。 它不删门，因为你没有指示嘛。那么我就为什么会这样的按极删门删门删门它都不删，因为你没有指示，它都不知道你去哪层楼。那么最后就是要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教我，它就说你在那里已经要选择是要上来四楼，跟住你就下咗写字四，咁样就咧先嚟咁样。哇！我嗰度咧已经搞咗起码成三个字。 因为佢有啲楼层咧就系呢一部 lift， 有啲楼层嗰部 lift，你要你搞清楚咯，就唔系部部 lift 都一样嘅。 同埋有啲譬如话你揿咗二十八楼，佢跟住弹个 D D for door， 即系话 D 嗰部电梯就上啦。点知如果你唔熟咧，人哋 A 上有个人上咧，你又跟住。 冇错冇错， 你又惨啦。 系啦， 你唔上唔落。你跟住嗰条友 唔上唔落， 又望住你， 傻 嘅样。 冇错， 我觉得你讲俾人听啊嘛。啊，先生，其实你应该咁啊嘛。 冇错啦， 次次都系咁做咩啫？大肚有罪咩？ 都市嘅电梯陷阱啊！咁啊冇办法，有阵时啊人老精鬼老灵啦，慢慢学习啦。 都唔系陷阱嚟嘅，系啊！ 我认我自己蠢， 系啊！唔好妄自菲薄， 系知道， 唔好睇小自己。 好，十点廿七分，听讲风骚范明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我哋今日嘅有专家喺同我哋讲亲子教时候出现，同埋仲有 客家过来了啊！He only tells her that she's the flowers, the wind and spring. In all her splendor, sweetly surrendering. The love that innocence brings. Almas, pure and simple. Born in a world where love survives. Now men will want her, 'cause life don't haunt her. Almaz, you lucky, lucky thing.Imagine love so rare. She's young and tender, but will life bend her? I look around, is she everywhere? Almaz, pure and simple, born in a world where love 今天的最 Almaz 在相时间带来10点29分一个天晴酷热的星期三，我们先听听10点半的新闻经济行情和交通消息，然后回来还会有其他的话题，还有网上情报这里出现的。好，先听10点半的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书展早上十点在湾仔会展开幕，八点几有几十人排队等候入场。排头位的杜先生说，早上七点几到场，希望买限量签名的小说，预计会在书展花费大约1000元。现场不设实体门票，市民只可以凭八达通卡买飞进场。市民入场前要使用安心出行或者登记资料。大会将送出35000个书展免费入场名额，俾已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的市民。参观人士只要在中午12点前入场，并出示疫苗接种记录，就可以在特别通道免费入场。头两日名额每日10000个，其后5日展期每日名额3000个，先到先得。另外，今次是香港国安法生效后首个书展。贸发局说，参展商应该知道国安法界线，大会不会预先审查书籍，亦不认为书展内不再有政治书籍出售。消委会测试市面40款牛奶和牛奶饮品，样本中的3大营养素包括蛋白质、钙质和脂肪含量有差异，特别高钙产品样本之间的钙质含量可相差近一倍。40款样本中有13款的钙含量达高钙水平，但是样本之间的钙含量差距近一倍，由每100毫升含121毫克至239毫克。消委会提醒消费者，选购高钙产品时应该同时小心比较营养标签。在各类别的样本中，低脂牛奶饮品类样本的平均脂肪含量是1.1克，较低脂牛奶饮品类别的样本平均总脂肪含量就是2.1克。消委会说，虽然较低脂只是比低脂多了一个较字，但是总脂肪含量和低脂牛奶饮品可以相差一倍，提醒消费者选购时要留意。早前确诊的机场搬运工人基因排序显示属 Delta 变异病毒株， 并同四宗来自俄罗斯的输入个案基因组有关，包括机组人员怀疑患者从当地抵港的货机工作期间受感染。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认为，当局要检视机场工作人员的工作流程和感染控制措施，亦要留意机场工作人员疫苗接种率，当局可能要安排都会打针服务。另外有报道指，菲律宾驻港领事馆曾经与特区政府开会，要求特区政府将菲律宾从极高风险国家名单剔除。曾其恩认为，如果从有关地方来港的人士已经完成接种疫苗，同一航班机组人员或乘客都完成接种并经过测试后证实有若干抗体，入境之后再检测并隔离一段时间，如果做齐这些，可以考虑恢复极高风险地区的航班来港。美国国务院更新对企业的警示，警告在新疆地区建立供应链和投资联系的美国企业将会面对越来越大的法律风险。更新警示由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国土安全部、财政部、劳工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一同发布，在内容加入种族灭绝的字眼。国务院的声明说，鉴于新疆地区存在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的严重行为，仍然与新疆地区维持供应或投资联系的美国企业和个人，即使业务并非直接与中国政府有关联，仍然有可能面临违反美国法律的风险。美国国务院前一日发表防止种族灭绝和暴行的年度报告，再次指控中国在新疆镇压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北京外交部批评美方再次污蔑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所谓种族灭绝，形容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强调美国没有资格对他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天晴酷热，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23点，跌239点，成交金额5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7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9点，跌15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7.5升2元，美团287元跌8元，盈富基金28.24跌2.4，药明生物139.1升7.8，比亚迪股份217.4跌16.8，阿里巴巴205元跌2毫，京东集团297元升6元，中国平安70元跌1.95毫，特步国际12.88跌1.54，加科斯21.4跌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7。日元10.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人民币6.477，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8659点，跌59点。港金现价报1674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61美元，卖出1811.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不過咧，林日都有入座啊。咁啊，頭先咧，我哋講到咧搭 lift 咧，有個男士咧，就因為肚腩唔縮咧，咁就閂唔到 lift 啦。與此同時咧，其實咧，肚腩可能真係會為一啲中央比較肥胖嘅人咧帶嚟啲麻煩啦。咁啊，我記得以前有個朋友咧，佢又成嗰陣時仲興 call 機啊。如果你仲記得呢個叫傳呼機啊嚇，咁咧佢經常咧 call 機響咧。正常我哋會望落去咯，睇下，因為佢有個 display 啊嘛，佢係要拉開個肚腩，然後先就可以睇到嗰個 call 嘅 display。 我絕對明白， 你都明白，你都試過係嘛？ 身受， 即係當年都試過呢樣嘢。 當年冇呢個情況，呢個情況係最近呢兩年啫。我都話我最痛苦就真係著襪。 嗯， 講過啦， 係啊，同埋著鞋綁鞋帶，係呢個真係好麻煩。 我諗好多問題咧，即係我哋未必會 feel 到或者知道。好似我有一次搭飛機，我都有啲意外嘅，即係話見到嗰個外國人啦嚇，一坐低就問嗰個空中小姐俾多一條安全帶啦咁，咁我先知哦，原來即係有啲比較中央肥胖嘅人咧，正常嗰條掹出嚟嗰條係唔夠佢用嘅， 綁去邊啊？ 唔係啊，佢要再 attach 多一條安全帶啊！即安全带再绑 安全带， 因为佢个肚腩咧系 劲得滞啊！我谂50啦 ，over 50噶啦嗰啲 系啦，即正常掹到尽咧都唔会扣到嘅，佢要插多一条安全带，带膊带咁啊先掹到。 曾经何时我有听过嘅，就喺度讲紧话，即嗰阵时仲喺度飞啦，有好多嘅嗰啲航空公司有咁样谂过，就系话如果你嘅体重去到有某个嘅磅数，我哋系咪应该要 charge 你两个位嘅？前咧有咁样讲过嘅，咁当然啦。如果你喺外国嘅呢啲嘢就真系啦，构成歧视啦。又或者就系要大家要真系要慢慢斟酌同埋慢慢倾咯。咁啊，我又觉得真系好难讲啊， 难讲 啊，系啊。 你其实真系有少少歧视啊。 你真系会见到嘅就系佢哋有时坐喺一啲，譬如可能系经济客位，我哋都已经辛苦啦。诶，基本上系入到去嘅话，你觉得系佢系满泻 填满， 佢唔系坐， 好似油画填满咗。 佢呢唔系叫坐，佢叫塞， 系 要塞入去， 真系 塞。起唔到身， 系啊！ 我就系见过有外国人咧，全程禁制啊，企咗喺嗰个即系出边有一个位咧， 走廊 嗰度。我就话：咦，点解你咁塞？因为嗰次去伦敦添，即系 哇， 十几个钟啊！佢宁愿咁样，佢话唔得，我坐咗喺度好辛苦，我宁愿企咁样咯。你谂下，即系对于佢嚟讲，就算你唔好 charge 佢，佢自己都好辛苦。好似阿李丽仪话斋，佢系夹硬填落去嘅，塞入去。 系啊， 填 满晒， 系。 不过我知道有时有啲都几好嘅，即系如果你话早啲 check in 咧，佢哋就会咧希望可以俾一啲比较嘅，就系 松动 松啲。 譬如可能嘅就系喺你 economy 咁啊，第一入去就第一排系比较宽松 快板 少少，又或者就一定唔可以坐 window seat 噶啦呢啲。 系啊，喂大佬， 你坐咗喺度，我出唔到嚟噶啦，里面嗰个人 系 唔方便嘅， 绝对唔方便。 不过最紧要，我觉得都系身体健康咯。 系， 冇错冇错吓。不过你亦都有嗰阵时讲过嘛，航空公司有第时可能亦都考虑设一啲半企半坐嘅位嘛。咁我唔知系咪对于啲唔想咁样填落去嘅人会好咧？咁样即系好似有张巴凳咁样嘅，即系你个 pad 系压半 I 半坐， 佢又悭翻啲位， 佢悭翻啲位。 呢個都幾好啊！如果你話飛短途嘅， 係啊，兩個鐘嗰啲都 OK 嘅。 譬如好可能，我諗三個鐘內都仲得係嘛？可唔可以啊？ 可以嘅。 即係可能我飛一轉泰國，我覺得如果你俾我咁樣半，如果你平啲， 係 你應該要有個係嘛？即係 我覺得佢應該平啲，因為佢個位嗱，你唔使成個人壓住啊嘛，咁咪可以擺多啲咯。因為你其實半坐半企啊嘛， 塞窄啲。但係之後會唔會又出現個情況咧？啲人第一時間就匿入個廁所嗰度霸住個廁所咧？ 點解咧？霸住個 坐啊嘛！ 即系话知你，我有得坐， 明白？ 好 都可以嘅。 我哋咪谂专系谂啲咁嘅衰嘢。 通常喺厕所唔系做呢啲嘢嘅，我发觉。 你 睇你 几多个人 咧？系啦，啲好耐先出嚟嘅人。 喂，我真系未， 唔系啊， 我未见过，你见过未啊？ 我见过， 真系噶， 我见过。我真系见过， 即系两个人走咗去噶嘛？ 因为咧，其实嗰次我系唔开心嘅，我唔知好似系飞中途啦，讲紧系五六个钟头，唔记得飞边啦。 系 五六个钟头有啲咩地方啊？唔紧要啦，咁跟住已经唔重要。咁咧，我就系坐喺咧economy class 最后尾嗰一排，咪近住厕所噶，个厕所出出入入嗰位，我一定会闻到，同埋一定会听到，哇嬲到不得了。跟住身边嘅就唯有咪周围望啊，周围咩啦，咁跟住咧就见到。有一 件事发生咗。 系咩事？ 先系一个女子入咗去。通常你一听到入到去嘅时候，你会跟住会听到啲咩声啦？ 锁门， 锁门， 就锁门啦。咁啊，听到佢就咦入咗去， 唔锁门。 咦，你都几敏感啊？ 我冇嘢做啊嘛，我都系有啦。因为其实我系好怕啲声，即系 click click 啊，又或 者你快啲锁啦，锁咗就安啦。 好正，系好正常嘅，入咗去。即刻就 click 噶啦嘛， 系啦，咁我心里面咧，你知咧我好人啊嘛，咁我就心谂嘅就，诶佢会唔会唔知道，以为系掩埋咗就已经系 OK 啦，唔奇噶喎，因为我都记得我自己第一次去搭飞机嘅时候，有好多嘢其实根本唔知噶， 冇错， 即系例如你要 lock 咗佢啊，先至叫做嘅就系要睇咗佢 occupy 咁样系咪， 同埋先会着灯嘅。 咁你先至係叫做你喺裏面嚟安全啦，你又可以又點都得啦。 你入到嚟啦。 係啦，咁跟住我就咦，點解呢個女子咁奇怪嘅？冇乜嘢嘅咋，就普通一個女子嚟嘅咋，就入咗去。咁人哋跟住嗰陣冇閂呢一道門。緊隨應該我諗大約啊五秒之後啦，就有個男子一齊入埋去啦。咁跟住就 click 埋啦。 跟住咧 冇啊， 約嗰陣時候先出翻嚟。 聽啊，有嗰啲聲音啊。 你啲 廁所有冇震啊？ 我想算唔算機震啊？ 我唔知道啊，咁但系就冇啦，因為好快啫喎。 好快啊！你有冇笑啊？ 我冇啊，我就陰陰嘴望住佢，聽佢翻去邊個位咯。係啊，跟住我又諗住一陣間又真係同佢哋傾下偈先。點啊？係咪開唔開心啊？ 咁逼唔逼咩？好細個啫噃， 其實真係好窄， 好 窄，一個人入去咗個咧就 係。同埋我 可能人哋入去冇乜嘢，就係亂，可能係甩咗粒紐入去亂翻。 啊，又係。 嗱，佢驚佢怕黑，佢驚、 啊、 一個喺裏邊咧唔習慣啊，係啊，唔適應。 其實裏邊嘅環境咁乾淨，即係、我覺得佢仲有咩？ 有個四個字叫情到濃時。 嗰啲位唔係貪乾唔乾淨嘅，嗰啲、叫 gathering。 Private gathering 私人聚會，我哋唔問得咁多。喂，好啦，翻嚟我哋有今日嘅網上情啊。送俾你啊 ，Kelly 陈慧琳。 可不可用余下薄若欺你，换取一声亲爱的？可不可用无心得到的去换取心爱的？苦心的不怕爱你有。想这心花不会枯，我要你在乎，没什么真心欺侮，只想彼此都不厌恶。 十二度气温，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送俾大家就系呢一个环节。网上情，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是需要镇静的，相信 快乐嘅日子将会来临。心永远向往住未来就可以噶啦。而家虽然系忧郁，但系一切都系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过去咗嘅就会成为亲切嘅回忆。有一套电影叫做《Pursuit of Happiness》，寻找快乐的故事。男主角本来有个幸福嘅家庭，有一日佢得到一批骨嘅密度扫描器嘅代理权，佢以为揾到幸福咯，点知全部嘅投入变成沉重嘅包袱。佢要奔走喺大街小巷，继续追寻佢嘅幸福。佢连佢自己嘅鞋都跌咗，太太都离开咗，但系佢都唔放弃。由于已经冇晒钱啦，走入绝路，佢揽住个仔坐喺地铁站嘅厕所里边，泪流满面。但系最后佢都系努力修好嗰台机器，啪一声，灯光照亮黑暗，光明就喺面前。苦难经常同幸福系相反嘅东西，但系佢哋有一个共同之处。苦难同幸福都系直接连接住我哋嘅灵魂，体现住生命嘅意义同埋价值。喺通常平时嘅时候，我哋嘅灵魂系沉睡嘅，只有幸福同苦难能够唤醒沉睡嘅灵魂。幸福可以令我哋产生巨大嘅欢乐，而呢种欢乐恰恰源自对生命嘅美好意义嘅强烈感受。苦难就令灵魂产生巨大嘅阵痛。呢种阵痛源于生命嘅震动，打击人对生命意义嘅信心。一个经历过巨大灾难嘅人，就好似一座经历过地震嘅城市。虽然喺个废墟上边可以建立新嘅房屋，开始新嘅生活，但内心深处总有啲嘢已经永远沉落咗啦。呢个时候我哋就需要遗忘，或者装作已经遗忘。在人生里面没办法改变，没办法挽回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既然活着，就要勇敢地向前走。一个经历过巨大苦难的人是有权利去证明创造幸福和承受苦难是属于同一种能力。每一个人的心灵都会存在这个暗流，无论怎样逃避，他们会依然存在。无论你怎样面对，他们都不会浮现到生活的表面。如果我们可以认识到生命中这种无奈，那我们看自己，看人的眼光就会宽容得多。一切的苦难最后都会过去。 早知一定与你分手，最爱往往难以相厮守。爱过你之后，我怕没然后。原来寂寞没有你的问候，用唇来平复也不够。你似个最窝心的缺口。 没有这牺牲，怎可让你我得救？每个劫数时间会善后，以往那光年渐渐会变温柔。长年累月，就算你多念旧，明天一滴也不留。爱与痛如昨夜喝的酒。 从前共你讲不要分别，不要归去，明明还留过一点眼泪。 又再跟你相遇，跟你相对，为何完全已经能面对？ 最爱都会过去，都会散去， 都会退去，既然难忘， 为何连记得都太累？最痛都会过去，都会散去， 都会退去，我们如何仍然能活下去？ 往事就像是一道桥， 你我会过去的情怀不会倒退。 Yeah! 没有这牺牲，怎可让你我得救？ 每个劫数时间会渐厚， 以往那光年渐渐会变温柔。 长旅月就算你多念旧， 明天一滴也不留。我如同如昨夜喝的酒，得到过 什么 也要放下 什么， 即使你与我苦或甜有几多， 失去 什么 才能留恋什么。 当天你说你会最爱我，他朝好好想清楚，只怕没那么多。 从前对你讲不要分别，不要归去，明明还留过一点眼泪，又再跟你相遇，跟你相对，为何完全已经能面对？最爱都会过去，都会散去， 都会退去，既然难忘， 为何连记得都太累？最痛都会过去，都会散去， 都会退去，我们如何仍然能活下去？ 往事就像是一道桥， 你与我会过去的情怀不会倒退，爱与恨就像列车夜行， 过去会过去的。 当天你与我怎样重视过，谁和谁在年月快线里都给压碎。 有点过分，夜晚 好，时间系快到11点钟吓，听紧呢个风骚快云，32度气温，相对湿度68%嘅。咁啊，翻嚟咧，我就会有 客家婆来了。今日我哋有客家婆嘅猛兽篇啊，哇，劲啊！一阵见。 会依赖法治，但香港实施的国安法持续破坏法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日回应有关美国对港政策的提问时指出，中方一贯反对美国借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强调去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重回正轨，东方之珠更加闪亮，美方有关做法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双重标准。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6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疫情以来的新高，累计近172000宗病例。韩联社报道，当地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增加超过460宗，社区感染占整体病例超过97%。南韩教育部宣布，因应政府将首都圈的防疫响应级别上调到最高级别，首都圈的幼儿园和各级学校今日起一律暂停到校上课，全面实施网上教学，并允许部分特殊班级进行小规模面对面授课。由于当地学生在月底前将会放暑假，预料网上授课安排最多维持两星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天晴酷热，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87点，跌180点，成交金额6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3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98点，跌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腾讯控股560.5升5元，美团系288.4跌6.6，盈富基金28.3跌1.8，比亚迪股份220.4跌13.8，药明生物140元，药明生物最新系141.1升9.8，�阿里巴巴205.8升6毫，中国平安70.05跌9.9。中是京东集团297.6升6.6，特步国际是13.38跌1.04，港交所506元无升跌。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737，瑞士法郎8.461，澳元是5.798，加元6.213，新西兰元5.448，欧元9.154，每百日元对港元7.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65。日经平均指数报28,659，跌59，港金现价报16,740，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36美元，卖出1,813.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荃湾路出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一带挤塞噶，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现在就回复正常，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山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在九龙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启祥道近住伟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就车多，龙尾在西贡消防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啦，同埋元朗公路八乡方向锦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 好，时间是11:00。答二風騷化為人， 翻嚟我哋嘅風騷化為人啦、 嗯！我又坐喺度啦， 有咩啊？ 我都坐喺度啦， 坐喺度啦， 坐喺度已經係要俾分嘅啦，係嘛？ 唔好冇咁快，好啦，咁嚟到我哋呢個環節嘅話咧，就係 客家婆來了，哇！正正正正正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客家婆咧，你話有嘢想考我係咪？ 我冇嘢考你，我想問你飲飲茶，飲個斟杯保利俾你。 咁、客家點講啊？客家点讲啊？ 唔 咩啊？二官硬而上厌 我系你，我唔会乱讲，因为啲音咧， 一阵间 搭咗啲唔系讲 咗粗口， 系啊， 唔会唔会。 你上次有两次都系咁啦， 买个荔枝啫。 你好记得系咪奶糕片？ 记得，呢个我好备心机学添啊，日日练。 咁啊， 好啦，咁我想问你啦。咁如果你话头先问我话，你想唔想饮杯茶？咁其实咧，客家话点讲咧？宜想唔想饮杯茶？ 宜想唔想饮杯茶？ 系咪好难啊？ 唔系啊， 唔算难啊。 宜想唔想饮杯茶？ 系啦， 喂，但其实都几同广东话接近。 有时有啲系似嘅，有啲咧就唔似嘅。所以其实大家以为系歪啲音嘅系错嘅。咁啊，当然有啲个就系根本系完全系唔同音嘅。咁所以咧就要学咯。 冇错。 好啦，咁至于我哋今日咧同大家要讲嘅呢一个咧，就系客家话就系猛兽篇。 哇 哇 ，animal 啊！好咁其实咧上咗两次嘅话咧，我哋分别有学过嘅咧，就系有唔同嘅嘢啦。咁今次嘅话咧，我哋就哇带大家去到呢一个好大好大嘅 森林里边。 森林里面啊，遇到啲乜嘢嘅猛兽，一扑出嚟，我哋就要讲噶啦噃吓。 老师啊，老师啊，兔仔、松鼠系咪唔算猛兽？即系今日唔会教呢啲。 你话咧？ 呢啲系咪冇杀伤性当冇猛兽啊？ 啊！你唔好睇佢有冇猎枪，猎枪点讲啊？ 我哋求知啫， 你求都有嘢。猎枪点讲啊？ 嗰啲嘢全部都系食物嚟噶嘛，点会可能叫做系猛兽咧？ 真系，我真系想 cock 唔问得咁咩？ cock 佢个头系咩？ 系啊 ，cock 佢头点讲啊 ？cock 几条乸壳 ？cock 几条乸壳？ 我打你个条乸壳。我敲埋你嗰条 乸壳， 我哋真系有噶，系啊，譬如可能有时候你会哼佢个筷子啊，又或者佢就唔乖嘅咧，小朋友咧就会一定系磕几条乸壳噶，就揾个棱角，揾个棱角磕个头乸壳， 头壳就等于条乸壳， 系啦， 哦，即系两个字变三个字嘅 头壳， 你唔好笑啦，你笑好似我讲紧佢教噶嘛，系咪先？你讲多次头壳点讲？ 条乸壳 咪咯。 够啦，好，而我哋嚟猛兽篇好唔好？可能有啲其实未必好猛嘅，咁但系佢可能佢好高啊，你会都会见到佢啊，我惊啊， 系啊系啊， 我唔会喎，长颈鹿就系 都系归纳为系猛兽，有冇见过长颈鹿？ 有啊，我就见到新嘅真嘅长颈鹿咧，系好特别嘅嗰个感觉。 我好想问你， 好高噶， 好中意长颈鹿，但我冇见过真嘅长颈鹿啊。 但系长颈鹿应该唔系好凶猛嘅啫， 唔凶 猛。但系你唔觉得好惊咩？咁高， 系啊。你要上二楼同佢 high 噶，你喺地下，梗系咯。 你喺边度见长颈鹿噶？ 我喺台湾嘅动物 园。哦，咁你要喺二楼嗰度先至可以请佢食嘢。 但系咧，我听过有啲人咧，佢话去非洲住一啲嘅嗰啲 bungalow 咧，朝头早就有个长颈鹿伸个头入嚟咯，喺个窗口， 好正， 嗰啲好正，系啊，请佢食嘢。 但系长颈鹿听讲话咧，好容易有高血压。 哦，应该会啊，翻 唔到上 去啊嘛，系啊，翻唔到上去。 你会唔会有啊？ 我都有，所以我成日 都系关条颈。 到啦， 同埋地产代理，如果系要带长颈鹿去睇楼，一定由二楼开始， 睇唔到地下， 地下买 你帮我睇啦，唔该，我睇唔到啊，咁 长颈鹿都好烦，要卖楼 咧，讲完咗啦，好，我哋嚟客家话来你嘅猛兽篇，好，第一个狮子， 狮子，我啲狮啫嘛， 系鼠族， 鼠 系啦， 鼠 族，鼠族吓， 鼠 族。第二老虎， 老虎 差唔多，老虎， 老 系啦，老虎系啦，老虎好。第三狐狸咧， 狐狸，狐狸 到我，狐狸， 第狐狸，系啦，狐狸。如果你闹人嘅狐狸精。 哦， 系啦，狐狸精就系狐狸吓，鼠族捞狐狐狸。 我有一次咧喺街咧见到人哋嗰啲车牌咧就系捞狐啦咁样啊， 捞狐啦咩意思啊 ？L A U F U L A 老虎乸咯。 哦， 真系 点解要自定啲咁嘅车牌？ 我想问下臭狐点讲啊？ 哦，超狐， 超狐 系啦， 咁狐招咧？ 符咒唔同嘅系啦，好啦，咁而家我哋要去到嘅咧就系第四个啦吓，袋鼠， 袋鼠点会猛兽啊老师？ 袋鼠你觉得唔系咩？动 喂袋鼠打波绳， 好 劲 噶，一锤打死你 啊！ 可 以，你唔知啊？ 唔猛啊？ 对唔住， 如果你唔信嘅 话，有人同袋鼠嘅打波绳 啊！ 收翻收翻，对唔住对唔住，我错。 袋鼠， 袋鼠。捞醋，咁所以就系胎醋， 胎 醋系啦。好，第五个咯，长颈鹿，试下 长颈鹿， 到我 冇个系嚟啦。 长颈鹿， 长颈鹿， 长啊， 系啦，长颈啊，鹿啊，鹿啊，鹿啊，长颈鹿， 颈 长颈长颈鹿， 长颈鹿， 长颈鹿，对唔住，长颈鹿。 L-O-K, 是啦，鹿镜系啦，床镜鹿， 床镜鹿 系啦，床镜鹿，好啦，第六个咯噃，大笨象，识唔识？ 太潘 太潘象，太潘象， 好似泰文， 好似拎及训嗰啲系咪？ 系啊， 太潘象， 太 潘象，好啦，第七啦，蛇，蛇， 蛇。 喂，番茄个蛇茄嗰啲咁样，我 你觉得咧？ 个茄咪咁咁样嘅， 嗯， 蛇 唔系蛇， 咦？ 系啦，蛇唔系蛇 姐个蛇， 系啦，蛇姐个蛇 ，S A 系啦，蛇。好，第八个啦，红红人， 红 诶呢个比较相似嘅红 红 红人，一样添喎， 系啦系啦，如果你红人嘅话就红颜， 红 系啦， 颜颜。 好啦，第九个咯，狼 狼 狼咧， 狼 狼咧，似唔似 狼？ 其实咧呢、这个就好似啦，狼其实基本上系喺客家嘅话咧，都系狼。 哦，都系 系啦，狼同埋狼就系一样嘅、嗯。好啦，咁、哦、至于第十个咯，狸猫， 狸喵， 狸猫， 狸喵系啱嘅，系啦，就系、是、狸喵啦。好啦，嗱，重复一次啊吓，就系咁多个嘅猛兽边里面嘅就系狮子系 鼠 鼠，老虎 老虎， 狐狸 狐狸。咦， 佢中意扶尖多啲，佢中意扶尖。 点解你要成精啫？ 系啊，佢中意嗰样嘢多。 好，袋鼠、 袋鼠、袋 鼠、 长 颈 长 长 颈鹿、 长颈鹿、大笨象、 太 潘 象、 蛇、 蛇、 熊、熊就一样啦，狼、 狼 系啦，狐狸狸猫、 狸 猫、狸喵、狸喵，好啦。一阵间翻嚟嘅话，就会有我哋嘅客家婆特击测验。 测验前我可唔可以补习啊？ 讲啊！ 我测验前先，我听。 你问下乜嘢？ 狐狸箭。 狐狸箭。 啊啱啊！ 你想问咩？ 狐狸系啦。 好， 一阵间翻嚟我哋特击测验。 谁可协唱？情长败不者。仍难再想，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痴心参加这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再负乖张，仍卖命听乐唱。 难，我尚有那激愤。人定胜天，天胜人，从没定理再吸引。流力命中你的心，要做个更好的人。还苦天不分，情爱不功能，人生都不灰暗。其实绝处求生，才是有着。 好，翻嚟我哋客家婆来了啦，咁今日系猛兽篇啊 ，Wow Animals 啫吓，系啦，今日学咗十样嘢嘅。 好，你叫一下猛兽。 你知唔知呢只系咩？ 你咁乖嘅。 我知。 诶，狮子。 错。 老虎。 系美洲豹。 好啊，咁狮子点叫啊？ 瞓着咗， 所以冇声， 冇错啦。 好啦，而家嚟有冇嘈？ 好开心、 啊，而家嚟啦噃。 惊你咩？ 哎、 真系蠢啊！我早知写两张纸啦。 唔怕啦，好。第一题，蚁多嬲死乜嘢啊？ 小张，太潘香， 好嘢，一分。嗯、第二题，话人啲老婆好恶， 我知小张张， 小张张， 刘富啦。 不是听埋先、 啊。我 是宝达小强强。 刘富婆。 不是听埋先。闹人话啲老婆好恶啦，佢哋闹人嘅时候呢形容佢哋系河东乜嘢虾 话。我知道老知 道。小张张。 叔叔。 错啦。 唔可以得，点解变咗日文嘅你 错抵死。 唔啱小强强。 叔叔唔啱咩 小强强。 数住， 数住，两个都唔啱，系数住。第三题，万兽之王就系狮子，乜嘢系百兽之王啊？ 我答，小张仔答， 你叫我答啊？ 小张仔答，捞符， 冇错啦，系捞符， 捞符，快啲答。 系啦，两题，你嚟两题啊！好啦，第四题，你哋有冇食过有一只嘅就系澳洲有只乜？ 马小强，泰厨。 太粗系啦，第五题 英文 系 kangaroo。 好，第五题 ，Dodo 姐 keep 得咁 fit， 系因为曾经有一次佢俾一个服装嘅阿姐话佢虎背咩腰而令佢缺失咗小张张。 红 系啱嘅，有三题咯，你好劲、哦。第六题。在明清时期流行有一个的民间传奇，他是用什么换太子啊、哎、 小张张。 小张张。 廉喵。 是啦好厉害。你今天。 廉喵。 你今天做什 么？我都是转转 我以前没有写低，我今天有写低。 不是啊。你写了是。 不是我记得，但我应该是一张纸过，现在是两边。你明白吗？ 你嗌咗先嘛。 我就不喜欢这样的做人。 你不识的吗？你识的是吧？狸猫换太子，睇你样子嚟，系狸猫啦。好啦， 但我做人想正直啲。 好，第七题啦，闹人咧， 陈景， 讲你讲啊， 我就试啊，闹人，冇理由闹人陈景碌啫。 头先嗰啲出过咧，嗰出过系啦， 傅利坚， 连问题都估到， 闹人啊嘛， 问题问乜嘢啊？ 勾引人哋老公， 好嘢， 傅利坚。 系 exactly 一 样。英文系乜嘢咧？梁小张 ，Fox Woman， 系啦，冇错 ，Fox Woman。好啦，跟住咯噃，第八题，电视女红星佘诗曼， 马小姐， 马小张，你连我个名抢埋，咁小张答啦嗱，佢叫马小张就小张答，系咪先？ 马先喎， 系我答佘。 傻 傻系啦，系傻嘅，佢有一份系叫佢做阿蛇嘅吓。好啦，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咧，边个系啊薛凯琪啦？咁佢又靓女啦，唱歌又好听啦，有一个特征嘅、 我知小张张答 系小张张， 长颈鹿。 床 game 你画噶咋？咁啊，就系画。 我听到系梁小张 我答问题啫。 你画佢床 game 咯？我只系答问题啫。 系，其实佢唔系嘅，我觉得佢靓女 啊，靓到不得了， 系好 sexy 啊条颈。最后一题，形容人哋食嘢擒青青，系话佢系乜嘢吞虎宴啊？ 我知道。 擒青青系小张张，系啦。 因为唔得， 你好高分喎、 啊。唔系啊 ，OK， 佢让我啫，今日。 听住啊。 你咩事？ 佢让我啫。 你咁发脾气，关我咩事啊？你自己唔够分。 呢两张纸，但系呢啲坏学生唔应该。 系啊，你我自己写两张。 我应该写两张，唔系应该一张个，唔应该底面啊！反嚟反嚟反嚟反嚟。 喂，好啦，十一点廿七分啦，三十二度气温，酷热天气继续生效。多谢客家婆来了，我哋下次再 见。 不去说过的一切，已不再，不再是我们所爱。刹那说穿了，全没意外。裂口中藏住成长。想必经的惆怅，大概是我们纷扰中最多的进账。季节交替未更改，但冷暖不止。雪暴雨有江海，灼痛最相处，流入眼内，盘中话不会迟迟，默守水里不明智，别要学。这一口刺骨的暖意，回头没有伤后人，谁在？ 我收到啦，你收唔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嘅系政府设立嘅紧急警示系统啊嘛？呢、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先会收到呢啲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大学宣布不再承认港大学生会作为独立注册社团在校内的角色。港大校董张国军支持校方决定，认为校方不是因为单一事件而作出较严厉的决定，而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学生会没有理会校方或社会各方面的提醒、建议和警告，甚至是变本加厉，才导致今次的结果。张国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港大学生会评议会通过议案对次警案死者表示哀悼一事，可以说是大错特错， 不单是学校内部的事，而是在社会引致人神共愤的错事。他说撤回议案和道歉是最基本，但错事有轻重之分，不是好像不小心撞到人一样道歉就一定获得原谅。如果错误太严重都要学习承担后果，如果学生真心有协议接受应有惩处，亦是表示协议的方式。前年元朗721事件，五名被告经审讯后被裁定暴动等罪名成立，两人早前已经认罪，案件今日第二日求情。第七被告邓英斌的代表律师说，被告当日外出用膳，回到元朗西铁站附近的时候，听到有人说车站有事发生，于是前往了解。法官问律师，如果被告只是前往车站了解，为什么手中持棍？又要求律师即场寻求被告指示，他有没有想过报警，是不是相信警方？被告表示相信警方，只是当日较早时有街坊在凤游街报警，但没有警察到场，担心自己到西铁站会有危险，所以持棍保护自己。法官说，被告去到月台眼见车厢有人被打，为什么没有劝止或者即时退后？法官说，倾向不接受被告只是到场了解，同埋持棍是为了保护自己，认为是违反常理。本港对菲律宾和印尼航班实施熔断机制之后，外籍家庭佣工未能来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被问到当局有没有计划放宽外佣来港，他说菲律宾和印尼的疫情受到关注，特别是变种病毒传播，政府会视乎疫情变化、疫苗接种情况、防疫措施和不同国家的人流流动等因素。至于是否有进一步的调校空间，当局会继续探讨，当大致上完成有关研究之后会有公布。近年市面出现各种基因测试服务，消委会派员以顾客身份向这类公司查询服务详情，发现不少公司提供的基因测试仍然有待临床研究结果证明可靠性，检测结果存疑。消委会提醒消费者，预测性的检测有机会受多个基因或者外在因素影响，甚至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等问题。消费者进行这类检测之前，需要寻求专业医护人员意见。遗传性肿瘤基因检测是其中一种，消委会引述医学专家指，有些遗传性癌症基因测试借分析存在于血液或尿液等不同体液是否带有癌细胞基因变异的信号，但是并非适用于所有种类的癌症。对于部分种类的癌症，这类检测指标性有限，意义不大，例如用于检测乳癌的灵敏性相对较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天晴酷热，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13点，跌151点，成交金额7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7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1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2蚊，升6.5；美团289.8，跌5.2；盈富基金28.32，跌1.6；药明生物140.5，升9.2； 比亚迪股份223.6跌10.6，阿里巴巴205.8升6毫，中国平安70.1跌1.85，港交所506.5升5毫，京东集团298.4升7.4，特步国际13.58跌8.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7，日元110.51，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人民币6.475，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8,645点，跌73点。港金现价报16,80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86美元，卖出1,813.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说最挤塞的地方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刚才需要全线封闭的，现在就只是封快线，慢线开回，但是车龙都很长的，排到去丽景村。反方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这一段就有条八卦龙的，车龙去到环宇海湾对出。重复多次，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快线需要封闭，车龙排到去丽景村。反方向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这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环宇海湾，揸车的朋友看看可不可以改路行驶。咁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的慢线就有坏车，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着城市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维园上桥位。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回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带亦都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呢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打豪敦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锦上路八乡路方向锦田、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手提电话或者佩戴任何有音响装置的耳机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拿了公共交通费用补贴没啊？ 是的，又到16号可以拿上个月的补贴了。 补贴有效期是3个月，还有啊，直到今年年底，只要每个月的公共交通开支超过200元就有得拿，上限还加到500元。 知道了，补贴在港铁站、指定公共运输交汇处和码头的补贴领取站、指定便利店和超市，或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都拿到嘛。 好，11:40，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啦，嚟到我哋呢一个猫猫狗狗咧宠物嘅环节，咁啊，除咗我哋三位之外咧，仲有咧喺一个医务所嘅 Doctor Eric， 知唔知系医务所啊？ 希望佢听唔到后边啲狗猫，真嗰啲唔系录嗰啲， 真噶吓。好啦，咁啊 ，Eric 你好， 你好你好，好 ，thank you。嗱，其实有一样嘢咧，我唔知阿 Sarah 啦，有养猫啦， 系 对于呢一个问题，即系发生喺宠物身上问题，会唔会比较留意咧？咁我知道有啲人咧就可能比较。疏忽嘅，或者你緊張啲嘅、哦、因為咧甚至人要刷牙啦，貓貓狗狗要唔要咧？ 我冇 睇牙醫咧， 我從來都冇帶過啲刷牙，但係佢哋話老咗之後就話就唔係咁好咯，因為刷唔到啊，多Eric、 嗯。所以我哋首先今日第一樣帶出嚟話題就係貓狗嘅牙齒健康係咪啊？多 冇錯， 嗯， 係好緊要嘅啲牙健康。其實咧，我認為牙健康唔好話只貓啊、只狗啊、人都係，我認為係直接影響你個壽命嘅。 點解啊？关咩事啊？ 我呢个系我某一个秘诀嚟嘅，因为其实啲牙周病咧，特别猫狗咧，人就好啲，因为你痛你就嗌救命去睇医生啦。佢好多事系人比较似啦，不过咧猫咧就你佢唔知嘅，你冇人知，所以佢有啲牙周病冇人理。不过咧牙周病系一个打败仗嘅嘢嚟嘅，你即系身体免疫系统系赢唔到嘅，因为嗰啲。菌仲喺个牙上边，佢杀唔到，整走唔到啲牙石嘅，所以咧基本上廿四小时、365日会不停喺度打紧一个免疫系统仗，一定影响你抵抗力噶。二就系有时咧，佢肿又流血咧，又会渗啲细菌入个身体，好多时嗰啲细菌系一个来源货，心反发炎啊、肝或者实验嘅， 即系触发好多病。 系啊，可以引致中風啊！你諗到乜嘢都可以影響嘅，如果有細菌喺你血入邊，所以咧就好緊要。 嗯，冇輕視。阿 Doctor Eric 啊，我屋企咧即係唔係我屋企啫，我朋友屋企咧養咗幾隻狗仔啦，松鼠狗啦，其中一隻都叫做比較年紀高齡啲嘅狗仔嘅，佢就已經得翻一隻牙啦。咁冇辦法啦，佢一定要食嗰啲流質啊，即係總之所有硬嘅一定食。 因為咬唔到嘢。 但其實呢個係咪一個一定會發生嘅咧？即係話同人一樣嗱，以前咧上幾代咧，其實到六七十歲好多啲阿公阿婆已经成棚成棚咁样带啦，咁狗仔其实今时今日第一作为一个狗主啊吓，系唔系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即系唔会令到佢最后嗰几年咧系只能够食流质嘅咧？ 其实你问呢个问题嘅啫，我哋可唔可以带假牙？ 有冇狗假牙？ 你话人同狗都唔一样啊嘛？ 狗就冇假牙，因为其实狗啲牙咧， 猫有 猫同埋狗一样啦。其实狗牙系喺我哋养嘅社会冇咩作用嘅。 嗯。 即係做個寵物，因為咧啲狗前面啲牙尖啦，攞嚟殺動物嘅，即係攞嚟獵， 唔使要啦， 獵殺嘅， 係啦，咁樣就後面啲牙咧係好似刀咁樣，係攞嚟撕肉嘅、 嗯， 所以喺我哋嘅社會其實係冇咩食嗰啲粒粒，其實冇咩需要嘅，係啦，所以你問我好多時啲細狗仔咧，如果冇曬牙，因為佢大年紀或者要剝曬牙咧、嗯，就其實咧好多時你粒粒夠細咧，其實個吞到唔硬，同埋軟唔係話咁緊要。 嗯 系啦， 即系唔使俾佢撕啲肉啊，或者咁样就得噶啦，系咪啊？即系食一啲可能 同埋你头先讲，头先你讲话松鼠狗咧系特别多呢啲嘢嘅，细狗种咧佢食嘢嗰阵时咧个冲撞力个，即系你食淋嘢系多啲牙石嘅， 嗯， 咁样就硬嘢系好啲嘅。加埋咧，如果你狗细个口咧，佢冲撞力会细啲咧，佢咬嘢就细力啲咧，就其实个牙周啊同埋个牙健康会容易啲坏啲。所以我成日都见啲松鼠狗。啲牙會快壞啲，如果你唔保養。 Okay, Dr. Eric， 我就想問一問啦，因為咧我屋企有隻貓啦，佢個名叫愛因斯坦啊，咁樣好笑，個個都叫都笑噶，愛因斯坦入嚟打針咁樣。好啦，咁我就 都唔睬你噶啦， 係啊， 乜嘢都得噶啦， 係啊，成個頭髮 你講佢咩名都得噶啦， 係啊，換亂糟糟咁樣。好啦，咁我想問一下就係、是、咧，因為佢係冇辦法令到佢可以嘅就係做任何嘢嚟剪指甲啊，或者係刷牙咁樣嘅。我嘗試過嘅，咁我就有人同我講就唔緊要啦，俾啲結齒餅佢食啦，淨係食結齒餅得唔得啊？ 個答案係冇辦法嘅情況，但係下個辦法。其實有啲配方嘅量咧，結齒餅就你睇下啦，市面上有啲得，有啲唔得啦。不過就我哋做醫生有啲結齒量嘅。 哦， 就食緊咧，就佢哋好高科技嘅啲結齒量係比較大粒少少啦，因為要逼佢咬啊嘛。 嗯， 咁樣就入邊嗰個量嗰啲纖維咧，係特登整到咧係要佢。佢啲牙齒入曬去，佢先至會崩嘅。你平時食餅乾，你掂一掂就崩噶啦嘛。 係啊， 係啦，依啲咧就成隻牙插曬入去先崩。咁啲嗰啲入邊啲纖維咧，就會幫你只貓。 即系磨走嗰啲牙齿嗰啲嘅 牙石 啦，系咪？ 有咁嘢嘅，不过咧就有呢啲咁嘅，梗系有佢个个别问题啦。一你就唔可以为买其他嘢啦，呢啲量一定贵少少啦，同埋加埋你就嗰只量系有一种嘅啫，咁啱唔啱咩年纪食嘅动物都得咧，咁又可圈可点啦，系啦，所以咧就最好都系刷牙嘅，猫就你其实不过依个系为主嘅，我唔会叫人打夹硬去刷嘅。如果我今日叫逼你刷牙，咁你听日唔使翻工。 因为有啲猫佢成世都冇刷过咧，佢真系会癫嘅。 我下次见到你系我会癫咯，因为我就会 系 乱晒。 系啊，所以你如果安全为主，刷唔到就冇噶，呢个唔系选择嚟嘅。咁样就系要其实系要细个开始嘅。 细个开始。 咁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如果要帮狗仔猫仔刷牙咧，譬如话系咪用翻我自己嘅牙刷咧？即系人嘅牙刷 咧？用我哋啲牙膏啦。 系我哋牙， 俾我哋啲朗口水， 俾埋朗口水，嗱，吐翻出嚟，吐翻出嚟，冇吞啦，冇吞啦， 应该要点啊 ，Dr. Eric？ 开头唔使咁复杂，乜嘢都唔使买，一先都唔使洗。其实咧 ，BB 嗰阵时咧，或者大狗，即系有啲狗乖嘅，你随时都可以尝试噶啦。咁狗仔咧，牙石咧有一个好 lucky 嘅，你记唔记得你细嗰阵时咧？如果你阿妈， 我记得用棉花， 唔系嗱，你细嗰阵时你阿妈话。刷牙你唔好懒，要刷出边啦，上下嗰 part 啦，同埋外边啊嘛。猫狗咧系冇下边嗰 part， 同埋冇内边嗰 part 嘅。 哦， 嗰啲唔使刷嘅，所以你可以好懒。 咁刷 边 part 啊？ 因为佢哋好尖啊。 刷出边咯，刷出边三边。 我净系出边就得啦，我唔使话怼去里面嗰度就刷里面啊咁样噶。因为我哋嘅牙系即系四方八面噶嘛。 系啦，啱啦。 哦，佢哋就系尖嘅，咁所以佢就净系刷出边就得啦。哦， 系啦，内边咧系。直不甩嘅，所以好少牙石會揭嘅，即係出面嘅啫。咁你就 咦，咁 咪 易好多喎？ 係易好多，可以細蚊仔夢想啊，個個都變細貓， 個個都係咁好咯。 覺得咁，啲父母就冇咁猛。咁佢哋點解用牙線㗎？ 唔係啦，狗仔牙罅咧係闊到你唔會閃牙， 唔會閃 嘢食嘅， 所以攞支棉花爬了。 係啦，不過咧就唔會不過咧有一個情況會有牙罅咧，就係如果只狗或者只猫有 BB 牙仲存在喺大人嗰阵时，咁啲 BB 牙就会逼住啲成人牙，就变咗有个牙罅会摄嘢食啦，咁嗰两只牙都会快啲坏咯。 知道 ，OK， 但系嗱，头先你意思即系话咧，嗱喺佢细个时候，我哋开始用嚟刷，就净系前面啊嗰三只，咁但系都系用翻普通牙刷都得噶啦， 唔系用手指，用手指得噶， 用手指刷，唔使牙刷。 我平时要教人咧就习惯，你唔使刷。你直情係用手指咧摸曬個牙出邊嘅面積， uh-huh. 慢慢你習慣摸曬佢，咁咧其實摸嘅過程中都有幫助。咁你佢習慣咗啦，即係因為手指比較靈活又冇咁大啦，咁你就之後咧你可以進化到去攞買啲紗布咯，細細塊咁樣可以 棉花啊紗布嗰啲咁捽下捽下咁樣， 捽下捽下可以就係咯，咁樣就捽下捽下，咁唔使用咩儀器嘅。不過如果你狗容許，有啲貓容許，你可以買啲牙刷。啲狗貓嘅牙刷有啲同人有啲有少少唔同嘅啫，就係佢啲 bristles 咧，嗰啲刷咧係45度斜啲嘅，方便你喺外邊幫人刷，因為你直就比較難，好 awkward 嘅。 剛才我本来我想起呢就是 BB 的时候呢是怎样跟他们刷的呢冇牙的时候是不是棉花浸湿了就伸进去跟他们捽散他们。 我們小个那些不是这样你咁毒的手指入去给他注射的手指很得意的冇不用刷的。 是啦。咁你要留意啦其实做一样的 Dr. Eric, 今天呢都32度酷热天气竟会生效。咁这一排其实都 keep 住好热。咁有些人呢出去买啲长毛猫长毛狗啊咁样其中一个做法就可能呢热天的时候呢有一个最常的做法就是剃晒但系佢咁样，其实呢一个咧，有啲人就咁讲啦，哎呀，佢会唔开心噶，佢会自卑啊，佢会咧惊人笑，会唔会噶？其实真系如果二人快咁谂， 但系我屋企个真系会的，剃完之后嘅话，佢会唔开心匿埋噶。 系啊，其他狗会笑佢，即系如果有其他狗嘅话， 哦，因为可能因为我笑佢咯，咁系 系啦，我自卑喎， 你作为主人，你笑佢啊？ 系啊，我真系剪完翻嚟之后，佢哋话剪嘅 丑样 嘅 丑样 啊，条尾系剃到剩翻后边嘅一毛， 冠毛猫咁咯，冇晒毛啦。 点解会咁笑佢咯？ 你只猫只狗自卑咧，佢自卑识翻工噶啦，冇呢啲系又系人摆上动物嘅感觉嚟。 即系唔会嘅，理论上佢唔会唔开心 嘅，会 嘅， 会嘅， 系啦。 佢 样真系好唔开心。 轻咗，我问你啦，边个人轻咗两磅会？会自卑嘅啫， 小强， 我唔会噶，我好开心噶。 但系呢个做呢个做法系咪即系鼓励嘅？即系应该系咁做。 个答案系冇咩所谓，即系其实啲毛咧就我有个 rule 嘅，屋企或者带出街都好啦。如果个 個體溫誒嗰個 room temperature 或者個温度係你舒服嘅，佢都應該舒服噶啦。 哦， 佢偏向係誒怕熱多過怕凍啦， 因為佢毛多嘛。 係啦，直情唔好諗怕凍添啊！其實香港冇咩情況啊 ，apart from 可能 BB 狗、BB 貓，你可以凍親只狗嘅，所以唔應該怕凍啦。不怕熱咧就會嘅，所以如果你自己都開始熱咧，你要流汗咧，只狗唔識流汗嘅，咁就太熱咯。 OK， 就要留意呢一樣嘢，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嘅就係佢哋啲咧，哇，都著住長期都係著住件 fur 嘛，咁真係會覺得好熱噶嘛。咁其實如果係咁講法嘅話，我哋需唔需要幫佢要降温咧？即係例如我見到有一啲主人佢哋會買一啲可能佢成個盤啊咁樣。佢系嗰啲不锈钢嘅嘢嚟嘅，就俾嗰啲猫或者系狗仔嘅话，当佢热嘅时候，佢可以摊上去，就感觉上觉得会可以系降温同埋。 系、啊、我相信只猫只狗，佢哋会知道去嗰度噶啦。但系同埋加埋你，如果即系行出街热嘅，咁有时都而家香港你唔通有只狗唔带出街咩、 嗯？ 所以就你可以淋湿只狗嘅。 淋湿佢， 淋湿佢， 你买你个樽水去冲佢啲少少便便， 哦 okay、 你就可以攞嚟 顺便淋湿佢啦， 系啦、嗯，舒服好多。 O K， 同埋你话冷气咁样咧，就冷气 O K， 不过即系又要谂一谂，其实环唔环保？ 嗯， 长期开冷气，我谂你个月费，系咪一间细屋，我谂你都多咗4000蚊。 但我真系听过有啲人讲法就系、是，喂，如果你有长毛猫、长毛狗咧，就要长期开冷气啊，咁啊，哇，好贵喎，如果咁样，同埋真 系 好唔环保咯，好似你话斋。咁另外有一个做法，都系有啲人提议咧，就话如果啲猫猫狗狗热天嘅时候咧，剃晒佢个底下嗰啲毛啊， 肚 仔啲毛，咁、于是咧佢挨落嗰个，譬如你地下系石板嘅 ，even 木板都好啦，就会凉快啲，系咪咁啊？即系剃晒啲。 我认为系 OK 合理，同埋都容易啲打理嘅，咁、样就你可以剃晒，不过嗱剃毛嗰度咧就有幾個特別 case 要小心啲啦。有啲狗種咧，其實你剃晒毛，譬如松鼠狗啦，咁其實你睇曬毛咧，佢有個病叫英文叫 alopecia X， 即係 X 即係 X 名嘅 X 啦嚇，即係 X 即係喺醫療上咧，如果有人講 X 咧，即係冇人有解釋嘅，即係 alopecia 就甩毛 X， 係咁呢個有個病咧，你如果你睇曬毛咧，睇曬 貼咧， 係啦，佢唔會生翻嘅，唔知點解， 唔 會生翻， 係啊。 咁 啊，人啲毛咧生翻到 K 型，好核突，好怪嘅。 好核突， 系啦， 系松鼠狗，系嘛？特别系松鼠狗， 特别松鼠狗。咁、 哦、 就有啲猫咧，譬如有啲嗰啲 Siamese 即系嗰啲cream 颜色鼻哥啡色好得意嗰啲咧， 暹罗猫 系啦，嗰啲咧就如果你剃埋啲毛咧，啲毛生翻咧好可能会变色嘅。 哎呀， 变咩？变绿色啊？ 系啦，啲质地有可能变嘅，所以就有啲品種小心啲啦，不過就呢啲都係要靚唔要命嘅嘢啦，所以你唔介意嘅。誒，松鼠狗其實用膠剪剪好，應該 唔好提膠剪。係多啲嚟。如果你講毛咧，有啲人咧喺啲 B B 狗、B B 貓，我唔知道有冇啦。狗就多數有嘅，係俾啲爆毛粉佢嘅，即係話咧嗱，你想你第時，因為有啲狗咧係要多毛先至叫靚，得唔得㗎？其實嗰啲即係咪食啲爆毛粉咧，係真係會咧？ 冇嘅，呢啲真係 心理嘅啫。 呢啲係啊，真係係啊，即係推斷嗰啲買嘢嘅。其實即係狗仔，因為傳統都係好似人咁嘅啫。你想你頭髮之後都點爆毛啫？就 我都想食啲嘢，我冇乜頭髮，食啲爆毛粉啦。因為爆翻啲毛， 你意思爆毛係多啲頭髮， 係啊，多啲毛啊， 即係唔係爆炸， 想多啲 body 咋？ 唔係，我 volume 係咪你意思 係？係啦 ，volume 就吹出嚟嘅啫。係啦，係啦，不過就冇爆 毛，冇爆粉 嘅。 你有冇試過啊？ 我其实即系 佢试完失败， 我根本唔知道。 俾只狗食， 如果唔食，佢有几多啊？你明唔明啊？食咗咁啊，真系好多。但系如果唔食，可能都系咁多。咁所以你根本冇比较。 我有个朋友啊，又系想自己有啲靓数咧。佢真系有个买咗唔知咩荷尔蒙咧，人嘅就唔知点样剃损块面，咁又要搽上去咁样。佢真係生咗多啲毛 啊！嗰啲發財毛啊嘛，係咪啊？唇色一條嗰啲咧， 眼眉毛眼陰毛長曬， 但唔好留亂試呢啲。 係啦，狗仔貓仔更加唔好搞。 冇錯啦， 好啦，最後咩一個問題想問啊 ，Dr. Eric 嘅就係，其實喺酷熱天氣嘅時候，我哋應該要點樣對嗰個 pet 嘅護理咧？可唔可以好快咁講一次？ 好似細蚊仔咁樣，大熱天時即係朝頭早11点到3点钟，唔好帶只狗出街。 哦， 係啦，同埋咧小心熱度咧同。香港熱咧，其實廿幾度都好熱噶啦，所以潮濕度係好緊要啦。如果你見出面個潮濕度好高嘅，你只狗中暑嘅機會大好多噶。 所 以我試過咧，只狗即係天氣涼嘅，不潮濕度99%咁樣啦，就只狗就中暑。 中暑咁應該點啊？如果我哋真係真係咁唔好彩， 揾水。 如果中暑就第一樣嘢就淋濕只狗，淋濕只狗就淋濕只狗可能吹個風扇，千祈唔好用冷氣或者冰。 嗯， 因為好多時咧只狗如果中咗暑咧，就失去咗恆温嘅function 噶啦，所以咧，如果你用冰咧，好多時會過凍啊，咁又製造第啲問題噶咋？你諗啦，就煮熟完之後仲凍，你啲細胞仲傷，係啦，所以咧就係啦，咁樣就即刻帶去睇醫生啦，因為有好明顯有輕微中暑同埋嚴重中暑啦，嚴重到可以抽筋成啦，咁樣就嚟到個獸醫，我哋就會點做咧？就去同佢探住熱去降温啦，降到温咧就要有時，如果即係譬如只狗係中到有時咧要中暑咧，你會基本上解用煮熟咗啲肌肉啦。啲肌肉壞咗之後咧，就會入啲毒素入個血液啦。咁啊屙尿咧就好似屙緊 血咁 樣，差咁樣噶， 血差咁樣。係 啦，咁啊如果係咁樣咧，就我哋可能要吊鹽水啊 ，make sure 佢腎冇壞啊咁嘅嘢咯。所以都好大，可以好大件事。 OK， 防範於未然啦。總之好嘛，多謝曬， 多謝， 多謝，多謝。快到十二点钟，听紧风骚快云，提醒你三十二度气温，相对湿度71%。 刹那，实在我心中有极难言的说话，但愿你一一知道吗？ 十二点钟听你嘅风骚范围啦，我哋今日除咗 Dr. Eric 之外，你一阵间翻嚟咧，我仲有专家讲下小朋友，小朋友嘅咩事呢？嗱，咁啊过去呢一段时间啦，翻学嘅日子真系减到好少啦。咁有时咧就喺屋企咧上网上嘅教学啦 ，Zoom 啦咁样，到底对于佢哋重新要翻翻校园嘅适应又点样咧？咁啊，各位家长啊，记得有十二点钟之后就听住风骚范围啦。 安心出行或者登记资料，大会将送出35000个书展免费入场名额，俾已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的市民。 参观人士只要在中午12点之前入场并出示疫苗接种记录，就可以在特别通道免费入场。头两日名额每日10000个，其后五日展期每日名额3000个，先到先得。另外，今次是香港国安法生效后首个书展。贸发局说参展商应该知道国安法界线，大会不会预先审查书籍，亦不认为书展内不再有政治书籍出售。美国更新对企业的警示，警告建立和新疆地区相关的供应链和投资联系将会面对越来越大的法律风险。更新警示由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国土安全部、财政部、劳工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一同发布，在内容加入种族灭绝的字眼。国务院的声明说，鉴于新疆地区存在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的严重行为，仍然和新疆地区维持供应或投资联系的美国企业和个人，即使业务并非直接和中国政府有关联，仍然有可能面临违反美国法律的风险。美国国务院前一日发表防止种族灭绝和暴行的年度报告，再次指控中国在新疆镇压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北京，外交部批评美方再次污蔑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所谓种族灭绝，形容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强调美国没有资格对他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但是沿岸地区亦有骤雨。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展望明天仍然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04点，跌158点，成交金额7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7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1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2蚊，升6.5；美团289.8，跌5.2；盈富基金28.3，跌1.8；药明生物141蚊，升9.7；阿里巴巴206蚊，升8毫；比亚迪股份222.8，跌11.4；中国平安70.05，跌9；港交所506蚊，冇升跌；京东集团297.6，升6.6；特步国际13.42，跌1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735，瑞士法郎8.46，澳元5.794，加元是6.212，新西兰元5.449，欧元9.1543，每百日元对港元7.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66。日经平均指数报28646点，跌71点。港金现价报1680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46美元，卖出1812.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衣交汇处啊，近住长青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青衣交汇处啦，近住长青村一带咧就比较挤塞。较早前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比较车多。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都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咧就比较繁忙。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的入口同埋九龙出口都分别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就封闭，咁影响到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即系九龙去香港就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排到去白沙湾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元朗公路八乡路锦田啦，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我哋系三五成群， 二台四十周年，我阿涉祝二台越做越红，我之豪祝二台越嚟越大啊！ 我天怡就祝二台多啲好人、好事、好节目。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喺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风骚范围啊，三十二度气温，相对湿度73%嘅。嗱，今日小朋友咧过去嘅呢一段时间咧，因为呢个疫情啦，咁啊，大部分嘅时间咧都系喺屋企上堂嘅。咁你喺上堂喺屋企上 Zoom 得唔得咧？其实唔系唔得嘅，咁起码呢个系一个叫上到堂啦嘅方法啦。咁但系都系因为佢屋企环境咧好舒服啦。咁大人有时都会喺屋企，哎呀，摊喺 sofa 阵先，或者我听过有啲小朋友咧比较曳曳嗰啲咧吓，摆自己张相啦，咁跟住可能走咗去玩啦，或者叫工人姐姐帮佢按咗电脑咧，跟住佢就瞓翻啦，咁都有嘅。 有啲就真系上咗学堂走咗去，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嘅就系其实佢唔系我咁正式，唔系正式上堂嘅，即系可能系同佢玩下咁样嘅。诶，无端端嘅就系你见到噶嘛 ，Zoom 咁啊，有好好多格噶嘛，系有个细路仔嘅就系总之嚟咗，咁跟住佢走咗咯。 系啊系啊， 但系屋企亦都冇人捉翻佢翻嚟咯。 你有冇呢个细路仔嘅资料啊？你交俾 咪你咯， 马小强啦叫。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谂系嘅，有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咧，我谂可能家长都觉得好头痛。以及嘅就系、如果系嘅话，过紧呢一个暑假嘅时候，会唔会有一啲嘢嘅话可以令到佢哋嘅就系重翻正轨咧？系嘛，呢样嘢就要问问专家啦。 其实大人都一样。 Yeah, 好，翻嚟我哋就会有一位专人吓，同我哋讲下呢一方面嘅嘢嘅。 留心，留心。 精致的吃讲究的买家天意贵精也不贵多愿意杀过先发现最啱身的一个 K-A-R-E-N, let's go!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不要先是紧要我终于食粉钻研靓身工作美食和旅行幽默现今风格自由护肤品 Sorry but not sorry 我没有小男人哎呀不是故意我只是特登讲到这里不如转下话题时间关系我就预备了只肥鸡帮他按摩盐和老抽要落齐就爆香花椒八角姜葱红葱蒜头越贵 啲熱水冰糖自由做個底，再放翻主角落去温柔仔裡慢火冚蓋，三分鐘哇啦咁就搞定呢只自愈光劑嘅自由雞。 癲啊癲過蠢又蠢過，今天智慧總算比較多，靠早找個起碼令我終於終於我精緻的吃講究的買，今天貴精也不貴多，亂要失過先發現最啱心的一個。 整开甜品做乜飞燕教人整鸡，出国太耐孝敬下自己个香港胃，伴侣锡你咪整佢食当系奖励，阿嫲嗰对先会煮啲好嘢博佢留低，正如以前我 shopping 数以吨计，全部都系谂住再俾某个人睇，事到如今就算已经同佢一齐，个人风格梦想价值都唔想跪低， 放大了爱。 你着返好你件浴袍，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上找个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今天会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苦也苦过今也今过，今天会总算比较多，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啦，今日今日咧就系香港心理学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赵思雅姑娘嘅。Hello， 赵姑娘。 Hello， 赵姑娘你好。 你好啊。 你好你好。系啦，咁啊头先我都讲咗啦，咁喺呢一个疫情期间啦，咁啊小朋友咧即系无可避免地咁啊留喺屋企啦吓，咁有冇即系勤力过咧？可能都有嘅，即系我亦都唔可以一足高打船人啦。咁、有啲小朋友都会继续乖咁样咁温习啊，上 Zoom 啊都有嘅。咁但系可能亦都因为嗰个环境好舒服啦，有啲小朋友可能就会被动咗啦，疏懒咗啦，甚至系好似头先我喺咪后咧，咪前你未接之前咧、有啲小朋友甚至咧就整张相吓，佢、自己张相，跟住咧就继续瞓觉。 曳啊！ 赵姑娘有冇听过呢啲咁样嘅疫情底下嘅呢啲 case？ 有啲咩影响对于佢哋小朋友？ 系啊。 有啊，其實呢我自己見嘅小朋友呢，佢哋主要有幾方面影響啦。第一就學習啦，第二係個屋企裡面嘅行為啦，令到家長都好大壓力。咁另外就係啲情緒同埋社交嘅問題。咁頭先你哋講嘅情況呢，其實小朋友都好坦白同我承認呢，佢哋對住個電腦去上課，其實呢就揸住個手機打機嘅、或者係食緊嘢嘅咁樣。咁所以其實就真係喺屋企嘅學習環境呢係比較難去專心上課㗎。 系啊，即系呢样有好明白嘅，系咪先？有时大人都会啦，喺屋企，甚至咧，可能屋企得佢一个噶啦、工人姐姐就喺厨房煮嘢啦，佢对住个电脑，咁老师可能又过嚟教书，唔会望晒所有，因为老师咧，我亦都教过啦，喺 Zoom 嗰度。十幾幅嗰啲細圖畫咧，你未必真係望到每一個人喺做緊乜嘢。 係嗱、學習嘅話就會出現咧，即係專注方面嘅一個問題啦。頭先你仲有提到有兩點嘅，就係話家裡面嘅行為同埋佢嘅心理因素。咁你都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嘅就係屋企嘅行為又會變得點樣咧？小朋友成日困喺度。 係啊，特別咧，即係一啲細個啲嘅小朋友咧，佢哋好難專心咧，咁變咗一路上課，因為其實上課時間都可能係45分鐘或者一個鐘頭，佢哋就會走嚟走去啊，喐嚟喐去啊咁樣，咁令到咧，即係家長都會可能會因為咁都多咗拗撬啦。係。咁亦都喺一個放假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小朋友喺屋企嘅規律同埋嗰個嘅行為咧，都係冇咁檢點嘅，即係譬如上課嘅時間啊，起身嘅時間啊，或者好多時間喺屋企咧，就變咗多咗睇電視或者打遊戲機，咁呢啲都係家長咧都好頭痕嘅，因為都見到小朋友係呢啲行為問題啦，同埋咧即係有時候可能同佢哋拗撬亦都會多咗。 係啊，不停要唔好成日睇手機啦，咁但係佢又冇嘢做喎，你又唔喺屋企望住佢喎，係咪？咁啊上堂嗰幾個鐘之後佢做乜嘢咧？全日咁樣，平時喺學校咧就同小朋友玩啦咁樣。但我仲想問一樣嘢，其實會唔會令到佢咧？其實人同人個關係都疏離咗啦，佢唔使翻學啦嘛。冇咗群體生活，冇溝通啊！即基本上都冇曬學校園生活， 社交問題啦、 啊。會唔會係咁樣嘅話，所以就會喺心理上面嘅話，小朋友就會普遍會有一啲乜嘢嘅情況出現嘅、 會唔會啊？ 姑娘， 其實有啲小朋友咧，佢哋即係譬如係小學生啊，或者中學生咧，都會好少少，佢可能咧都會用一啲網絡同同學仔去傾偈。但係我見有啲小朋友本身喺學校冇乜 friend 嘅，咁、或者佢哋轉去新學校環境嘅，其實佢都唔識朋友啊。咁所以佢會有一個孤單感咯，即係覺得好似上課都唔知同啲咩人一齊上緊堂。咁有時家長又翻咗工咧，得佢全日喺屋企咧，有啲小朋友係覺得唔開心㗎，佢會覺得好似被人即係掉低一個人喺屋企嘅感覺，咁、所以我都見有啲小朋友喺呢個疫情期間會有啲輕微抑鬱嘅情況㗎。 哦，係啦，咁講咗咁多咧，咁其實如果作為家長嚟好擔心啦，但係呢個又好難避免，因為成個世界都係咁啦，大家都話 work from home 或者唔翻學停學喺屋企上課，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趙姑娘。 其實呢，因為你話停課又復課呢，都對小朋友嚟講係比較難嘅適應嘅。咁我諗特別係一啲細個啲嘅小朋友啦，佢哋可能講嘢都唔係叻嘅時候呢，其實佢哋一復返課呢，可能都會怕醜啊，唔敢同人講嘢啊，或者好難適應。咁所以我都會鼓勵家長，其實係趁住呢個暑假呢，如果小朋友已經放假嘅時候呢，就可以多啲帶佢哋出去見下人啦。咁但當然防疫措施係要做嘅。咁但係我見而家有啲補習班或者興趣班都開始做翻一啲小班教學，咁家長可以都俾呢啲機會小朋友作為玩，適應翻一個上課環境啦。咁、第二就係、其實喺屋企上課咧，家長都可以嘗試即係有啲陪伴，譬如話咧佢小朋友對住電腦上課嘅，咁家長可以作為一個扮係實體嘅老師去同佢複習，譬如話同小朋友坐埋一齊，係好似一個幼稚園老師咁去教翻小朋友一啲課堂嘅嘢，咁等小朋友一個上課嘅概念係點樣先？咁特別對於一啲幼小嘅小朋友、幼稚園嘅小朋友咧，佢哋係容易啲適應翻學校環境嘅。 即係其實喺我哋放暑假，因為遲少放暑假嘅時候，就應該要喺屋企嗰度啦，開始同佢去做呢一啲，等佢適應第二時要開學或者係真係要翻學嘅時候嘅呢一啲咁嘅生活啦。校園 係啊，一個好似模擬課堂咁嘅情況咯。 其实呢阿赵姑娘嗱，而家暑假就有啲学校都开始咗添啦。咁我想问下咧，其实呢个暑假基于之前咧好似疏散咗啊，或者上台时间少咗啊等等，呢、这个暑假你赞唔赞成，即系俾翻多啲嘅 attention 去温书啊、学习啊咧？因为本来以前暑假我哋就即系我年代咧就玩啊玩啊，咁但系而家要唔要追翻咧？即系但系好惨啊！但系暑假吓、理论上一年里边最 relax 嘅游下水啊、打下波啊咁样，唔得喎，因为过去呢个日子咧太少翻学啦。而家温翻书，你赞唔赞成咧？其实 嗱，其实就两睇嘅，因为咧确实喺疫情期间，小朋友嘅学习进度系慢咗好多嘅。咁但係我都唔鼓勵家長咧係太催谷啊，因為小朋友其實佢雖然係網課啦，但係都有即係做到考試啊、上課呢啲情況。咁家長可以著量咁樣做一啲同佢嘅複習，不過咧就唔好即係填滿曬個時間表，起碼咧每一日都會有一就時間啦，同埋每個星期都起碼有一日係一個放假嘅時間，等小朋友唔好再需要再上補習班或者做暑期作業咯。 咁有冇啲暑期嘅活動咧？你覺得應該係可以安排一下俾佢哋咧去玩一下。我頭先聽你咁樣講，我即是話係嘅，仍然係可以喺一啲嘅就係課堂上面或者學習上面咧，可以加多少少俾加少少俾佢。但係亦都要俾佢有一種放假嘅感覺，係嘛？好啦，既然我要放假啦，咁樣我哋有冇啲乜嘢嘅學嘅嘢啊，或者係有啲嘅暑期嘅活動嘅話，你會 suggest 或者你建議啲家長係可以安排俾佢哋嘅咧？ 其實咧，我就通常都會建議小朋友係做一啲群體嘅活動嘅， 即 係興趣班咧就唔係約達到一個譬如話學習嘅目的嘅。其實興趣班好多時咧，可能係一個嘅社交目的係比較多啲，因為小朋友其實喺過去嗰年紀咧已經好少同一個實體嘅同同學仔去接觸啊。咁所以如果能夠有一啲活動，特別係運動方面嘅嘢咧，其實會對小朋友好啲，因為試想像佢哋日日都困喺屋企，咁如果有一啲運動啊，或者可以有一啲团体活动，都可以令小朋友个社交同合作性可以有一啲嘅训练咯。 我觉得咧，其实今次呢个疫情咧，正如头先阿赵姑娘所讲，对细细个嗰啲咧，可能影响最大，因为基本上第一，佢又未必嗱，譬如我哋，譬如去中学，自己识揾朋友啦，咪先，自己电话倾偈啦，自己 WhatsApp 啦，佢哋咁细个又冇，跟住咧佢又唔可以同同学仔玩，甚至咧可能系啱啱翻嚟嗰啲，我都唔识嗰啲同学仔，对住个 Zoom 都唔知嗰啲咩人嚟嘅，咁跟住咧可能讲嘢净系得阿公啊姐姐，食乜嘢啊？或者讲英文啊咁，咁变咗即系变咗佢自己表达啊、沟通啊，都会直情系停顿咗，系咪啊？赵姑娘。 係啊，其實咧有啲細個嘅小朋友咧，我聽過對住個 Zoom 咧，佢哋見到一個個公仔頭喺度咧，佢哋係驚到喊嘅。 嚇唔係啩？ 係 啊，因為佢唔知道嗰個咩人嚟噶嘛，誒點解佢會喺度講嘢咧？其實嗰係老師嚟嘅嚇。 哦。 所以變咗咧，佢哋就覺得好陌生嘅一開始。咁但係慢慢就習慣咗啦。咁但係咧呢個都係一個挑戰啊，因為家長好多時都反對幼小嘅小朋友去睇平板啦。咁、變咗小朋友又可能有另一個問題，就係、佢喺課餘嘅時間都掛住去睇平板，而即係忽略咗一啲嘅實體嘅溝通。咁、所以我都會鼓勵家長喺呢、這個暑假期間，其實咧盡可能都訓練翻小朋友啲語言能力，其實好緊要嘅、特別咧，如果有機會咧，帶翻佢哋去同啲同輩溝通下，用翻佢哋嘅小朋友嘅説話啦、詞彙啦，咁去俾佢哋能夠去適應翻咧，可以上翻幼稚園嘅時候同同學仔去溝通咯。 系学语言好重要啊！但系阿朱古良，我以前咧听过一个家长咁讲，我都一路都系一个迷思嚟。佢咧个小朋友细细个啦吓，我唔记得六七岁咯啦。佢学几国语言啊？当时我就话妈妈，其实佢学几国语言，佢连广东话学普通话两样嘢都已经够啦，系咪啊？佢就话俾佢听多啲唔同国家嘅嗰啲叫做词汇啊 action 啊咁样样。其实系咪呢样嘢都你觉得系好唔好啊？你觉得即系细细个就已经掉佢学咩又西班牙话啊法文啊、广东话啊，诸如此类。 由细学起啊， 系由细学。其实会唔会太早操谷咧？ 係啦，確實有啲家長咧，佢哋就會有個爭辯啦，就話究竟係唔係三歲前咧就係、一個語言發展嘅黃金時期，就要學曬咁多語言啦咁。咁我見到有啲小朋友咧，佢哋係會同時學三四個語言，咁但係佢哋嘅母語，譬如廣東話係未講好嘅嚇，咁、已經學其他嘅語言，咁令到佢哋會混淆。咁舉個例咧，英文同埋廣東話咧，其實有時候咧講嘅語法係會調轉嘅，咁。變咗小朋友咧，佢就會將啲詞彙可能用廣東話講嘅時候，就好似英文嘅講法出嚟。 我聽過有個小朋友話：我琴日做咗個朋友啊，咁樣 make friend 啫嘛，我做咗個朋友啊，咁樣係啦。 係啦，咁變咗佢哋就令人哋好費解啦，唔明佢講咩。咁所以我哋都會建議咧，係先學咗一個嘅語言先，即係譬如佢嘅母語，咁然後先至再加一啲嘅第二種語言。咁如果佢都可以 carry 到啦，即係佢講得 OK 啦，咁佢就先至再加第三種。因為其實咧呢個所謂三歲前學曬語言嘅黃金期咧，有一啲研究顯示咧，雖然小朋友佢喺即係細個嘅時候咧，佢係學得好似叻啲，講得叻啲。咁但係咧喺長大之後咧，持續嘅去睇佢嘅語言能力咧，其實係冇一個顯著嘅差異㗎。一般其他小朋友 就唔好咁心急啦，係咪啊？ 係啦，因為學得太多咧，其實佢混亂咗咧，可能就變咗佢一個基本語言都聽唔懂。咁我試過有一個個案咧，就係佢屋企係講英文啦，咁但係咧翻學校係講廣東話，咁變咗咧佢喺學校就好似唔聽指令咁啊，即係成日爬上台面啊咁樣，咁變咗老師就覺得佢係曳或者係過度活躍。咁但係其實咧佢係聽唔明老師嘅指令。 哦，明白曬。 咁就會有好多呢啲咁樣誤會啦，係咪？應該掌握咗一個語言先，跟住先。再嫁俾佢，系啊！我屋企我以前都有咁嘅，因为咧我个侄女咧系外国人嚟噶嘛，咁佢翻嚟嘅时候咧就要同佢妈妈咧，即系我阿妈啦，咁就要讲客家话，都其实个到最后尾就系两样都唔明， 即系唔通唔水。 佢讲客家话，我阿妈唔知讲乜，佢即系佢讲英文嘅话就同我哋讲，即系其实好辛苦咯。到最后尾都唔能够达到嘅就系语言能够表达自己嘅嗰样嘢咧，我觉得就 系 难搞嘅啫。系啊， 因为佢太多嘅 channel 一齐进行啦， 好辛苦啊！佢讲嘢一句嘢我都唔知。 正如好似赵姑娘所讲啦，即系最好就学咗一个先，佢做到啦，系咪啊？ 明白， 先就学其他。 好啊，多谢晒今日赵姑娘俾咗有好多好宝贵嘅意见俾嗰啲家长啊， 多谢晒， 多 谢 晒， 唔该晒， 拜 拜。 拜拜 好啦，12:28翻嚟，我哋仲会有今日嘅故事喺答半后出现。 一起上出走这地往哪里好，书中说到肯定破浪试试也好，要 and I 二轮食雪糕，要 and I 是临吃地道， Let's go 双腿只跳着舞，留在这一天想跟你到终老，在那些伤心相拥抱，多好多么好 best。

上证综合指数报3537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1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2蚊，升6.5；美团系289.4，跌5.6；盈富基金28.32，跌1.6；药明生物141.1，升9.8；阿里巴巴206蚊，升8毫；比亚迪股份222.8，跌11.4；中国平安70蚊，跌1.95；港交所506蚊，冇升跌；京东集团297.8，升6.8；特步国际13.44，跌9.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7，日元110.47，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1，人民幣6.476，英磅對美元1.382，歐元對美元1.179，澳元對美元0.746，新西蘭元對美元0.701。日經平均指數報28,636点，跌81点。港金現價報16,800蚊，升5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2.39美元，賣出1,814.3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二台话你知， 虽然手机游戏嘅世界系虚拟，但系当中潜在嘅资讯保安风险就绝对真实。 例如，手机游戏程式可能会喺未得到用户授权嘅情况之下，使用或者分享你嘅个人资料，导致私隐问题。 玩家都要特别留意，唔应该轻易相信喺游戏中嘅陌生人，亦都唔好喺游戏中透露你嘅个人或者敏感资料。如果唔系，可能会令你成为网络罪案嘅受害者。 仲有，当你想购买或者出售游戏当中嘅分数或者道具嘅时候，要特别小心，避免受骗啊！同埋最好定期检查个人网上游戏账户，一旦发现任何可疑交易，就要即刻同游戏供应商联络。 除咗网上保安风险，当然要留意自身嘅安全问题。玩紧手机游戏嘅时候，都要注意周边嘅环境，绝对唔应该喺街边行边玩。 过马路或者揸车嘅时候，就更加唔应该使用流动装置啦，千祈唔好沉迷而危害到自身或者其他人嘅安全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阿涉。 二台话你知，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嫲嫲， thank you。 喂，揾边位啊？ 喂，嫲嫲，我啊，嫲嫲，记唔记得我啊？ 打错电话。哇，成五点几咯，落街买餸先。喂，揾边位？ 喂，嫲嫲，食饭未啊？嫲嫲， 食咗啦，系咁啦。哎哟，五点三啦，落街买餸先。咦，唔系、啊，我记得雪柜好似仲有旧鱼啊。唔使买餸咯。喂，揾边位？ 啊，嫲嫲，今日点啊？有冇饮早茶啊，嫲嫲？ 哦，今日我成日冇出门口、 啊。哦，点解啊？你喐 动下嘛，呼吸下新鲜空气啊，嫲嫲。 哦，今朝啊落咗两滴雨，冇去饮茶、啊。哦， 咁系咪有人帮你买噶？ 冇啊，边有人帮我买啊？我买就买啦。有时懒得喐，我提早一日买定几日嘅嘢嘅。 嫲嫲，你唔好食咁多隔夜嘢啊！食多啲新鲜嘢。有冇食生果啊？老人家食多啲生果好啊。诶、欸，食橙啊，维他命 C 啊。 唔食唔食，酸咪咪啊！我啲牙咧唔好噶，咬落去啦，痹晒咁，我唔中意食橙嘅。 唔系啊，你食多啲橙啦，冇咁易伤风啊。哎呀，你听我讲先得噶嘛。 依家到你话我啦， 我担心你啊嘛，嫲嫲。 忙唔忙啊？ 都忙噶。 咁够唔够嘢做啊？ 哎呀，你真系问得啱啦，呢轮真系争好多啊，唔够啊！ 哎呀，唔好咁大使啦。 知啦，啊，咁你又够唔够钱用啊？ 够，嫲嫲冇嘢买嘅，我够钱用嘅。 咁啊好啦。 你呢？你又够唔够钱用啊？ 够嘅。唔讲啦，要做嘢啦。你自己小心啦吓。 好， 听日我再打电话俾你，小心啲啊，嫲嫲。 好，你夜晚啊唔好咁夜瞓啦吓。 哦，知道知道。 好。哎呀，三点几啦。眠一下先。哎呀，四点九，哎呀，冇电话啦，哎呀，我唔记得充好晒电添，我记得我充好晒噶，点解会咁呢？唉，可能忙啦，唉。都系唔食饭咯，我今晚早啲瞓，早啲瞓好。边位啊？ 喂，张婆婆，嘉明嚟探你啊！ 吓、嘉明啊， 嗯， 哦，咁早嘅。你啊，食咗晏昼饭未啊？ 张婆婆两点半啦，梗系食咗啦，唔该晒。你呢？你有冇食嘢先？ 吓、我食咗啦、 嗯。 我今日啦煎咗隻蛋食啊。 哇，你加料啊？咩、事咁开心啊？中咗六合彩定赢咗麻雀先？ 诶，嗰啲嘢我都唔识嘅，我日日坐喺屋企啫嘛。 我知啦，你个女打电话俾你。 我个女、过年就打过一次同我拜年到依家咯。 张婆婆，你咁得闲，你都可以打俾佢噶嘛？而家啲后生好鬼忙噶。 我个女啊，成五十几噶啦，佢、退咗休咯，忙住凑孙咯。 你个女都凑孙啊？咦，系咪即系你个侄啊？四代同堂，咁咪好高兴？ 唉，佢哋高兴又关我咩事？诶、依家啲人好巴闭嘅，佢话我呢度远，又嫌冇电梯， 以前细个嘅时候咪又系行嗰啲五层楼梯啊，仲埋话我呢度啊焗啊，嘥鬼气啊！ 咁你啲孙有冇嚟探你先？ 哼，过年都唔嚟啦。 我记得你讲过咧，你有八个孙噶。 唉，唔好提啦。哎呀，顾住讲我都唔记得倒杯水过你饮啊！ 唔使啦，唔使啦，张婆婆，我差唔多走噶啦。 哦，你又滚水淥脚咁嘛？哎，唔得，我要不碗红豆沙过你食吓。 多谢晒你啦。咁下次你想食。我买俾你食，你唔好咁辛苦啦。 有几辛苦啊？喂，我啊，今次用咗嗰啲四十几年嘅老陈皮啊，煲咗个几钟啊，起晒沙嘅，出面食唔到噶。 知道啦，下次先啦，我赶住去第七座啊，探下王伯啊，佢呢轮啊，好似唔好精神啊。 唔好啦，食碗啊。 真系唔食啦。嗱。张婆婆，下次咧真系唔好嘥啲咁嘅时间啦。 诶，我日日坐喺屋企冇嘢做啊，有咩嘥唔嘥时间啊？ 我醒起啊，张婆婆，你下个礼拜三咧记得复诊，使唔使我揾同事陪你去啊？ 唔使啦，你哋咁忙，我十几年嚟我都系自己一个人复诊啦。 我真系够钟，走先，拜拜。 好好好好好声行啊吓。啲红豆沙点算好呢？喂，揾边位？ 嫲嫲，我啊， 阿伟，阿伟啊，系咪啊？哎呀，你打电话俾我啊？ 系啊。 好。你做咩把声咁样啊？伟，系咪见唔舒服？你系咪感冒啊？ 系啊系啊，唉，嫲嫲，我感冒菌入咗个肺啊！我入咗医院几日，所以咪冇打电话俾你咯。 哎呀，你冇事啊嘛？你好冇？有冇好啲啊？你啊，有冇食药咁啊？ 咁啊，梗系有啦，不过真系唔系好帮得好多。 哎呀， 好辛苦啊！ 唔得，你呢几日咧，你记住吓，你要饮多啲水啊，要食清啲。不过咧。就最好食粥，食粥吓，你知唔知啊？你听嫲嫲话 吓。哎呀，如果可以食到你煲嘅粥就最好啦。 吓，你中意食粥嘅咩？咁你中意食咩粥啊？ 我中意食鱼粥啊。 哦， 嫲嫲， 系点样？ 我入咗医院咧，我冇开工啊，我哋要开工先有钱啊，而家真系惨啦。 系咪等钱使？ 吓， 你要几多？ 五千得唔得啊？我出粮入翻俾你啊！ 好好好，我入落你户口啊！ 哦，唔使唔使，嗱，我横掂要交租，你帮我入落嗰个业主个户口方唔方便啊？ 方便。乜而家租屋咁平咩？你五千蚊交租，你住咩地方啊？ 哦，其实就唔止嘅。租金要两万， 得啦。 哦，咁啊，咁多谢嫲嫲。 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又见夕阳斜。成春花，令人陶醉，一双大眼晓讲话，芙蓉如面更添高雅。 喂，张婆婆，搵我咩事啊？ 我咧想你得闲帮我去银行度打下保。我想睇下今个月啦，生果金入咗俾我未？ 咦？哦，应该入咗啦。唔好意思啊，我有电话，我老细揾过，我夜啲再揾你吓，拜拜。 喂，我想话咧，哎呀，咁快收线，算啦。哦，我都够钟去复诊咯。 零售员亲戚嘛，不禁记离下，为爱自由。 喂，嫲嫲。 嗯 啊、我好翻晒啦，冇事啦。 咁、哦、好咯，开工未啊？ 唉，你讲起真系惨啦，本来开工噶啦，唉，不过唔知点解咧，呢轮真系好黑仔啊，嫲嫲。我部 van 啊，我无端端唔知点解发瘟啊，撞到前面人嚟架靓车啊。吓、 啊，咁你个人冇事啊嘛？ 我就冇事，啊、但系我惨啦，今次我赔咗成50,000+俾人啊。 哦、 哎呀，对唔住啊，嫲嫲，我本来谂住还翻20,000+俾你。而家唔得啦，可能要过多一个月啦，对唔住啊！ 放心，吓、啊，嫲就唔等钱使嘅，不如我入80,000俾你好唔好啊？嗱，你赔翻嗰啲钱俾人先，好快月底啦，吓、啊、又要交租，你要等钱使嘅。 咁 啊,、哦、啊，好啊好啊，唔该晒嫲嫲，咁你帮我入翻上次个户口得噶啦。 你唔系话嗰个户口系你业主嘅咩？ 系。 你哋啲嘢我唔识嘅吓，咁、啊、你话得就得啦。 哦，好啊，唔该嫲嫲， 上次个户口啊嘛， 系啊，上次个户口啊，唔该晒。 得啦得啦，你啊揸车小心啲，做嘢唔好咁心急啊吓，慢慢嚟吓。嗯啊嗯， 知 噶 啦， 知 啊知啊，我唔会要你担心噶，系咧呢轮好热啊，你煲多啲汤水饮啊，嫲嫲。 唉，我自己一个人我唔煲咯，有咩好煲啊？嗯、 下次我陪你吓，嗱，下次你煲俾我饮好唔好？ 好好好好，你中意饮乜嘢汤？ 只要你煲嘅我都中意饮嘅。 乖。喂。阿伟啊， 张婆婆，我啊，嘉明啊， 哦，嘉明系乜嘢事、嗯？我上个星期啊去咗复诊啦，医生话我一切正常啊。 嗱，咁咪好咯。不过依家你听住啊，我有件好紧要嘅事问你。最近啊，警方破咗一单骗案啊。 我唔知道你讲乜嘢吓。我见有啲攰啦。 好、啊、快好快，我阻你一分钟、你听清楚啊，警察话嗰个疑犯呢专系呃啲老人家钱啊，佢啊仲追查到其他妇子转钱俾佢啊。张婆婆， 吓、 你讲俾我知，你系咪都转过一啲钱俾一个叫陆志强嘅人？你讲俾我听，唔使惊，我帮你处理好唔好？ 我唔知道你讲乜嘢吓，我第日先讲啊。我 张婆婆，你放心。唔好惊，你最近系咪真系转过3笔钱俾一个叫陆志强嘅人啊？其实咧，佢系你边个啊？之前冇听你提过佢嘅。 哦，冇，陆志强我知啊，佢系我疏堂亲戚啊嘛。佢话佢阿妈乡下间屋咧漏水。我借俾佢阿妈嘅，唔系借俾佢嘅，得啦吓，我帮佢阿妈嘅啫，我唔讲咁多啦，我攰啦， 明白明白，你听我讲吓，出边咧真系好多坏人嘅，你小心俾人呃。总之你记住，有咩事随时俾电话我，你真系闷嘅咧，约其他老友记去饮茶，知唔知啊？ 哦，知、嗯、你几时得闲啊？你嚟我度啊，我可以煲腐竹鸡蛋糖水过你饮，好唔好啊？ 唔好意思啊，张婆婆，我呢轮真系好忙啊。啊，听日我叫个同事嚟揾你，问清楚赚钱嘅事，我要下个月先嚟探你啊。 嗯， 仲有你啊，唔好饮咁多糖水啊，太甜唔得噶。 好， 知唔知啊？ 嗯， 系咁啦，拜拜， 拜拜。其实我乜都知道，我一早就知道那个阿伟是呃钱的，我根本就不识他。不过我知道我每日唯一可以等的就是他的电话，哪怕是一声问候，叫我一声嫲嫲，我已经很足够了。因为我真的不想浪费整担心机去煲一煲冇人食、冇人欣赏、又完全唔甜，甚至系有啲苦嘅糖水，倒落厕所冲走嘅，除咗系我成担嘅心机，里面啊仲有好多好多我嘅盼望啊！ 你 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等你回来让我开怀，等你回来给我关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忘不来，还不回来，热泪满腮。 都市里边咧就好多呢啲咁嘅骗案啦吓，不过咧呢个故事带出嚟另一样嘢就系咧，有啲老人家咧，即系佢真系冇人关心啦，又或者佢自己都想有啲人俾佢关心啊，譬如煲啲糖水俾人食，冇啊冇呢个人，咁所以咧就会有一啲嘅咁样嘅故事发生啦。 系啊，你喺度写嘅时候嘅话咧，咪诶写紧自己。 谂紧将来嘅你系咪？ 本来我的心情咧好沉重嘅，因为咧佢演个波波演得几好。 系咩？我觉得我有时嗰啲声翻唔到嚟。 唔系你嗰啲， 你觉唔觉得我翻唔到嚟？ 有啲沉郁嘅。 你想我唔使太老啊嘛？ 系 嘛？ 但系呢啲好抽象嘅，好抽象嘅。你用你嘅演绎就唔系 OK 咯。 多谢多谢。 你话甩牙婆嗰啲真系唔得啦，我即刻推开你。 但系你会点样啊？即系如果有个老婆婆真系咁样嘅，为咗得到一少少嘅关心咧，就宁愿俾人呃。即係好悲涼， 悲涼悲涼。但如果我係社工，都唔容許呢啲事發生，因為錢係阿婆咁。 唔緊要，你個社工唔食埋嗰個銅頭砂咧。我聽到個四十年陳皮，我馬上想食。即係我都覺得阿婆咁俾心， 佢 四十年陳皮， 四十年好貴㗎。係 因為佢趕住去第七座阿黃伯度啊嘛。因為有時 黃伯有叫更好嘅嘢係嘛？開咗啲叫啲片佢睇係嘛？開咗啲 有魚翅啊， 燕窩食啊，冰糖 食啲紅豆沙，傻咩？ 呢個係唔係衰？你自己寫個咁嘅劇嘅，想人哋好好地去深思呢一件事，到而家又變咗個笑話。 唔係，因為大家都係聽我哋開心。风骚快活人要开 心， 开 心心嘅。 但系带出嘅意思就 系 想对大家关心下， 系一定要关心， 尤其是独居嘅长者。 系啊，因为佢真系煲啲嘢咧，我觉得点都要即系食一两羹咧。如果你真系忙嘅话，有时间 攞走咯。 食完个壶又摆翻喺门口，阿婆仔洗翻个壶。 你咁心， 阿婆会好 多心机，系咪？最紧阿婆开心， 最紧阿婆开心，系咪？ 好啦，咁希望大家都听得开开心心啦。 开心啊！ 好，时 间快， 晏昼一点钟啊，沙尔度气温，沙尔度湿度70%嘅，我哋听朝10点钟，风骚快人， 再 见， 拜拜。